你睇緊。 喂 ，Hello， 你今次好順利啊，各樣 copy 都總之順利啦，開落盞燈添。好似好啲啊！Hello， 聲 OK 係咪？因為今日個麥啊擺法唔同咗，咁樣好似冇咁阻。个视线又好似冇咁阻我咁样， 乐陶耀 咁 准时。Ultramank 数九十六 ，Hello everyone，Lenny Lee，Hi 探长 ，Hello，Lenny 好似未见过系嘛，好三面口啦，总之 ，Hello 你好啊，欢迎啊，喂 ，Ultramank 你好，翻工，乐陶耀系咪已经放完假翻香港啦？咁准时听到 live 嘅 ，T Mono Fellow，Chan Simpson Fellow，Hurric，Hello 探长 ，Hello， 哇，似乎。而家要等五十个人都几吃力嘅，即系如果五十个人先开始啦。 Steven M A C A U Playman， Hello， 你个 Nana 先 ，Nana， 喂，咩有鼻水啊？Nana， 等下先，嗰张红色嘅等我录先，录走先。啊，坐咗个位。Nana， 亦都有三十人，而家咩啊？支麥可以低啲喎，OK， 哇，啲貓又打交。 Lenny Lee， 见过你真人添加啦。乐陶耀翻咗嚟啦。Onizuka 64，Fellow Ultramank 数九十六，探长应该用你群猫咪叫声搞条 jingle， 哈哈。Norman 报道。 喂 ，Hello Norman， 好似圣诞歌咁咯。如果听你咁讲，即系搵啲动物声搞个 jingle 咧，即系有啲动物嘅圣诞卡啊，咁嗰啲已经一早已经有人整咗啦。不过自曾经咧，八几年咧。有一隻貓嘅聖誕歌上個 Billboard 添啊，我記得。咁啊，呢啲咁鬼舊嘅橋，我梗係唔會照用啦。同埋貓本身嗰個通係好窄嘅，即係叫法就多端，但係個通好窄， 所以唔知啦，总之我唔会咁整啦。喂，仲有啊 ，Onisuka 六啊四 ，Hello，Lenny 喺边度见过真人呢？哦，明白啊，记得记得记得。 Lenny Lee 之前上过你摄影班，三轮车夫，大家好。 Hello， 岳涛耀探长，贺岁片有咩心水？ 我从来唔睇贺岁片嘅，我见到吹喇叭争啊！我最近就系成日咧，即系睇第啲片弹啲广告出嚟咧，唔知嗰啲弹广告嘅选择咧，即系点解都会拣啲贺岁片俾我咧？即系可能系咩人？即系个 range 好阔嘅，即系唔理你咩嗜好啊、咩群组啊都弹嘅。咁我见过有 Teddy Robin 嗰套咯。同埋嗰套即係總之好恐惡睇嘅，有個嗰個 Bob 嗰啲呢，你都見都唔撚開胃呀大佬，所以你唔好問我咩心水呀。我都為咗新年而拍嗰啲片都係垃圾嚟嘅，即係我夠膽咁講。雖然我唔係套套睇過，但係我覺得用一個咁窄嘅題材嚟拍一啲咁嘅老禮嘅片呢，屌即係仲衰過撈起嗰啲咁嘅文化，我覺得撈起已經覺得好撚核突㗎，啲人又唔用功法係咁喺度搲，你又真係唔知點解中國人已經脫離，即係唔係中國人，香港人已經脫離咗耕田好耐啦。唔知點解嗰啲品味都係農民咁樣嘅，真係屌！有冇人會有睇個春節晚會啊 ？CCTV 嗰啲， 早午探長好 ，Hello， 中午，中午都好似生面口嘅，係咪咧？咁啊 ，Lenny 咧就话摄影班都前年嘅事啦，应该系咪啊？即系前年搞一个试办一个免费摄影班，咁啊点知话要收费就即刻冇人报名，得阿 May 报名咯，我记得好似最尾。咁所以系咯，呢个都唔会喺呢度宣传噶啦，即系好似捞味好浓啊，即系度又有人俾钱咁样，除非我真系唔使点做嘅时候退休就。豪俾大家冇所謂，即係中意就當係網聚咁樣開下攝影班，咁就係即係唔好講錢呢啲。咁同埋如果講攝影班就好笑喎，我嗰陣時就好努力咁樣做咗一份，即係其實唔好努力啫，即係做咗一份嘅 proposal， 即係就所謂嘅攝影班嘅內容啦，即係興趣班啦咁樣，就發過俾一啲舊客仔啊。甚至乎喺某啲場合就宣傳過，咦我搞呢啲 iPhone 即係手提電話即係 smartphone 嘅攝影班咁樣，點知到今年呢即係真係成事啦。咁我1月20幾號開始呢就會有一個商務嘅攝影班去 host 嘅，咁呢就有四堂嘅，就一個禮拜兩堂，咁兩個禮拜教曬咁樣囉。咁呢佢呢就公司俾錢就同時報名，點知去年就報名嗰個 figure 太差啦，咁佢覺得唔值得俾呢啲錢呢，咁終於呢就各自啦，咁諗住冇乜市場㗎要俾錢，咁但係點知今年又搵返我喎，好似今日過埋啲數俾我添，即係俾定錢先咁嗰啲啦。咁我其實如果講教班呢經驗係非常之淺嘅，咁我係口述啦，同朋友即係單對單咁樣教啦，又唔係話特別即係好認真咁樣好細有介事咁樣教嘅，咁或者教拍片同埋剪片，即係用返一個 iOS 嘅 device 啦，無論 iPhone 同埋 iPad 啦，就可以教一班社區嘅人士啦，因為當時係一個 NGO 同我搞嘅，咁教佢哋呢由咩叫 documentary 啦，由一個基本嘅認知開始呢，就同嗰個 NGO 配合返去訪問返當地嘅一啲佢哋嘅被訪者啦，即係不嬲都做緊呢啲嘢嘅，但係只不過呢就請我去幫佢哋拍，咁但係呢我就打爛自己飯碗啦，就教晒所有人呢都識得點樣拍一條 documentary， 咁就只係用你個手機或者用 iPad 就可以呢拍完之後就喺返架機嗰度用 iMovie 剪返成條片，加字幕、剪接、校色、加音樂，咁呢喺最高紀錄呢8個鐘頭裏面呢就完成晒成個程序呢，就令到有條片屬於自己嘅一個小組 一個 production 啦。咁啊，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是、最開頭咧就係同 Ivy 嘅學生去做呢一班嘅。咁 Ivy 咧有資源咧就可以派到四個人一部 iPad 俾佢哋，成幾十人咁樣上堂。咁咧嗰幾十人嘅四個人一組或者五個人一組咧，就有啲人分別做導演啦、攝影師啦。或者有人做场记啦，或者有人做监制咁样，即系几个位，咁咧就俾佢哋自己发挥。咁我就循循善诱咁样由零开始教到最尾咧，佢哋即系觉得哇，原来自己系有咁嘅潜力，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唔系求其勾拍嘅一个 documentary。咁有当然高低立见嘅，即系有啲同学仔可能好有 sense 嘅。咁咧佢就偷曬步嘅，因為今日啲僆仔咧，嗰啲 iOS 啊，即係手機嗰啲 app 應用程式咧，你根本就唔使教佢點樣用嘅，佢已經好快上手啦。甚至乎教啲老嘢咧，啲老嘢咧就係、是、雖然未必好識用嗰啲使用程式，咁嗰度有個空間可以教佢長啲時間啦。咁佢哋都係由淺入深咧，佢用完之後啲心得都話。哇，咁原來真係幾容易做得到喎，因為平時佢好多 idea 呢，你知啦，而家啲人睇戲呢成日去 challenge 人哋，唔應該咁樣拍嘅，屌，即係應該個對白就講呢句呀，咁個結局就 make sense 啲啦。即係好多人呢，即係而家今時今日有咗 social media 之後呢，人都係影評，人都係樂評，人都係藝評，咁呢最好㗎啦。咁而家人都有 iOS 嘅時候或者 Android 嘅時候，你咪可以即係你講冇用啊，人哋唔識拍你識㗎嘛。咁你識拍嘅時候，你就利用咗嗰個最基本門檻嗰個技巧呢，咁你就可以自己拍一條 documentary。因為 documentary 同埋 drama 唔同嘅地方呢，就係 documentary 呢就似乎個成本比較低啲。因為所有發生緊嘅嘢你去記錄佢，再加上你自己嘅睇法，你自己嘅角度去點樣將拍返嚟嘅資料將佢剪輯成你想講嘅一個 message 出嚟。咁當然我教佢哋一個 documentary 係咪要有要 take side 嘅呢，係咪要有自己嘅睇法嘅呢，咁我通常我都暗示俾佢哋聽，其實就算你好客觀好持平去拍新聞咁樣，你剪多一句剪少一句，你嘅角度擺機點樣擺都會影響咗嗰個觀感，即係人哋睇返條片佢你都有個訊息俾咗佢，所以呢我冇奢望佢哋呢一定要持平客觀嘅，只不過是用一個講故仔的方法，是訓練你用一個剪片和拍片來營造一個講故仔的方法，而將那些故仔剪成一條片來令到對方接收。那我就教這些東西，那挺好玩的，教了兩三年的了都。那有一些大叔啦都學會剪片啦，學會即是對人生來說就升了呢的了，因為你知道多數人用這些智能電話或者 iPad 他都是要來聽歌啦，或打機啦，或者嚟睇 YouTube 啦，上 Facebook 啦、IG 啦咁樣，但係佢估唔到咧，大家都用同一部嘢咧，竟然係可以咧，即係做出一條自己能夠講一個 message 嘅一條製作咯。咁冇試過嗰啲人咧，就覺得費事麻煩咧，撳嚟撳去，又或者冇時間咁樣。但係咧，我真真正正實現咗咧，即係用8個鐘嘅教學時間咧，就可以令嗰啲人咧。改變咗人生嘅真係，因為有啲人自此咧就會平時個心裏面好多嘢想同人講咧，就跟住咧就拍完條片咧就擺上 YouTube， 即係有認同感啊！即係好多人睇你條片啦，甚至乎而家嗰啲 blogger 咧都有好多人都剪片嘅。咁當然啲細路仔唔使我教啊，咁但係咧我教識一啲即係老中青嘅腦咧。佢能夠利用到呢啲人人都有嘅科技而發揮到呢，咁我真係的確好開心嘅。因為點解我知道個效果係咁呢，雖然又唔係人人都走嚟搵我，原因就係呢有一次我教喺同一個 NGO 度教另外一班嘅時候呢，有個上一班即係半年前嘅同學走嚟專登探我，就話俾我聽呢佢已經開咗 channel， 咁呢就專拍啲嘢講佢個區嘅，仲拍得好好添，即係有板有眼，即係我好開心啊！見到呢啲錢都買唔到，即係見到一啲人呢咩都唔識，但係我開頭覺得佢樣樣嘢都好似即係好多牢騷嘅，即係個社會又有啲問題啊，個政府又忽略咗某啲基層啊咁樣。咁後來佢真係拍到啲片咧，真係似模似樣啊，又影啲老人家整曬好淡顏色啊、黑白啊咁樣，訪問啲老嘢咧又 就又即係水深火熱啦咁樣，即係做得到佢想講嘅嘢咯。咁其實嚟去都係少少技巧，睇下你有冇心機去學。咁同埋我深信我俾嗰啲即係個 theory 嗰一橛咧，對佢嚟講好重要咯。因為我有啲好極端嘅例子俾佢睇完啲片之後，咁問翻自己睇到啲乜，咁之後佢又識自己俾啲咩人睇噶啦。即係個原理就係咁樣，類似。哇！好多人留言我冇讀到添，對唔住啊！我都唔係好多啫，我冇褪到耐啫，原來。 Stock Kissed 探長你好，大家好 ，Lenny Lee 就係嗰個馮紅，大家好，馮紅。 Hello， 我足足病咗成個禮拜，咁大個人都未試過病得咁金，仲以為會死，而家個腦得翻七成思考能力同三成體力。Why Lam Jeffrey Wong？ 我又谂你 探长你好 ，Joe 吴，我听咗好耐届啦。Fox Mark 探长好 ，Henry 三面口。 Hello 探长，22 Hanson。Hello 探长 ，Hello。 Miss Beauty Watch Site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May Lam， 系俊杰。 Hello May， 探长好，好耐冇来。春丽五朋 ，Hello Miss Beauty Watch Site，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Hello, Respite.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i there. At Hong Hong wishing fully recover soon. I was sick last week and back to work now. 哇，真系啊，阿康康讲起病咧，即系我有对睇对你有睇法啦。咁你即系病得咁金咧，好似好严重咁咧，都系关于你平时食得太多junk food啊。因为我成日听到你食麦当劳嗰啲将军汉堡啊，当饭食咁样，即系其实唔系冇营养嘅，但系只不过好多垃圾嘅嘢喺里面啫。因为食麦当劳咧，即系好多糖、好多淀粉啊，我觉得就系令到你个身体越嚟越弱嘅原因嚟嘅。我认为啊，咁二来咧呢排嗰啲流感咧真系好劲，即系我成日以为自己好强咧，今年，但我都濑嘢病咗四日，直头系唔想出街嘅。但系唔知点解好得意，而家病发同以前唔同啊。最主要呢係冇乜嘢發炎啊，即係以前病好多痰啦，好多鼻涕啦咁樣呢，但今次我病係冇呢啲症狀啦。咁同埋要做嘢嘅時候呢，只要你有意志力呢，出到去係正常咁樣做嘢，但係你唔做嘢嘅時候想病咪繼續病多四日咁樣先好返，但係都好金㗎，因為冇力啊，最主要係即係好瞓得囉。咁啊，因為我深信瞓得呢同埋你保持溫度呢，你個身體會自己打贏個仗嘅，就唔使話食啲咩藥嘅。我認為啊 ，even 我今次咁嚴重咧，因為我探阿媽咧入醫院就冇戴口罩咧，我都知瀨緊嘢噶啦。同埋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尤其是我搭啲30几号巴士翻嚟嘅 office 咧，包括我頭先翻嚟咧，哇！成車人都喺度咳啊，真係又有人真係好自私嘅，唔知點解咧，老嘢問題咧，即係老人問題真係好嚴重啊！又咳唔抿嘴啦，又剪指甲喎，后面嗰个伯，同埋啲人打喊佬呢好似唱歌咁㗎喎，又咁样连嗰啲喉咙叮嗰啲痰声都听到，屌仲闻到啲叔叔臭臭嘅味，屌喇嘛，即係唔病都几难啊，真係。所以呢唔知点解而家香港似咗大陆啊，因为係我而家搬咗过嚟九龙呢，即係嗰啲人係核突啲啦，真係唔知，真係唔敢讲。即係當然有啲人又話歧視啦，港島區啲人斯文啲，咁事實上就真係㗎喎。港島區啲人呢離譜起上嚟冇咁離譜喎。港島區最衰最賤格最冇公德心嘅人呢，就係呢上唔到巴士就好似截住個巴士嗰兩個撲街㗎，因為佢哋係聽熱血㗎嘛，所以呢聽熱血嗰啲人都有呢個特質嘅，全世界都欠咗我嘅咁樣。咁呢就係咁樣囉。九龍嗰啲人就真係佢核突咗都唔知自己有錯嘅。尤其是開著嘅電話喺度睇劇啦，即係又係唔係話歧視呢、這個又係目測嘅。即係我喺巴士或者公共場合，甚至係戲院，我試過即係差唔多見到過百次有人 play 住啲嘢嚟睇呢，我只係試過見到一次係開 iPhone 出啲廣東話 content 啫，其他99次呢以上呢全部都係用 Android 同埋大陸話嘅 content 嘅，即係播緊大陸嘢嘅。咁所以即係呢啲純粹係數據嚟嘅啫，好 sad 啊！呢啲即係香港越嚟越陌生啊，我覺得已經 定係我哋越嚟越奄尖呢？定係越嚟越唔受得呢啲群眾即係嘅嘈吵嘅壓力呢？真係唔敢講。總之成日出街就唔開心啦。咁所以我而家呢就訓練我自己呢，即係出多啲街啦，調返轉耳讀公讀啦。同埋我早一路以嚟出街都係戴住 headset， 即係唔想聽到出面啲聲。咁但係今日呢我出去深水埗買啲嘢，點知 headphone 冇電點，咁變咗焗聽啦。咁我諗住仲今日會有一個驚人嘅創舉呢，就係諗住喺深水埗行返公司嘅，但係點知行到一半呢發覺可能會遲到，咁樣搭咗車搭巴士上嚟囉。咁樣進界又好耐冇嚟啦，我梗係知啦。咁你講緊好耐冇嚟呢，呢兩日發現咗個現象呢就幾好笑喎。咁呢我平時即係呢排已經好少喺我個 page 嗰個 post 嘢㗎啦，因為呢我主力呢就用咗 IG 嘅，因為 IG 呢就我覺得對我嚟講適合啲嘅，適合啲添嘅。咁理由我上幾次都講過㗎啦。咁呢於是乎呢就用 IG 一排好少 post 嘅 page 啦。咁但係呢 page 呢就呢排會密返啲，原因就係呢我個 IG 呢就攞嚟用咗第二個用途啊。原因呢就係又係我上咗幾次講過啦，因為好多人呢都以為做網台嗰啲人呢就係不務正業嘅，即係唔好話好多人認為，即係我慢慢都感受到呢，即係有時信咗好多做網台嗰啲人講嘅嘢呢，尤其是有啲識嗰啲呢，即係你信咗佢講自己有咩能力做到啲咩嘢，咁當你想搵佢幫手嘅時候呢，咁有兩三個令好失望嘅 moonwalk 咗啦，即係原來講就好撚勁，但係真係叫佢幫手呢，原來佢好似唔識咁嘅，咁就變咗你要嘥氣。咁於是乎有見及此呢，咁就直頭有啲朋友同我講呢，做網台嗰啲屌吹水又得，講到自己咩都識咁樣，咁所以呢做網台嘅人幾乎係在現實世界上呢是沒什麼人信他是一個專業人士來的。那於是乎就事實上是的，專業人士就啲人都很憎做網台的，以我所知啊，因為覺得不務正業嘛，沒有錢你都肯做的，那通常都是 loser 來的，那些人認為啊，不是我認為啊。那有時又不到你細想一下那些人是為什麼這樣想的。那於是乎呢我就喚醒返我啲朋友啦，喂我真係做過攝影師㗎，你話唔撚係鳩吹呀咁樣。咁於是乎呢就令到呢抄返舊嗰啲 hard disk 呢，我長年都有 backup 嘅。咁就將我舊嗰啲幫人影啲相呢勉強見得下人嗰啲呢，又同埋嗰啲有 clients 嗰啲呢我都 post 返喺個 IG 度嘅。咁呢因為 IG 呢佢好似一個 wall 咁樣呢，咁如果你 post 開嗰樣嘢呢，你個個畫面個 proportion 啊個構圖都差唔多，你好靚嘅。咁呢所以呢我就暫停 post 咗我食嗰件煎蛋又幾好食啊， post 少咗一啲太陽嘅相，因為我對太陽係有啲癖好嘅，因為可能我成日都晏晝先起身啊，咁變咗出街呢就都天黑呢，咁長期係咁嘅時候呢我就零零舍舍對一個曬太陽，即係嗰個太陽嗰個耀光呢係有種癖好嘅，所以如果大家翻睇返我啲相呢，我都好多我見到太陽有興奮想影低佢咁樣。咁於是乎呢我就近來呢就冇影呢啲相啦，有影但係冇 post 出嚟啦。咁呢於是乎呢就post 返曬我近呢十年至到最近一啲舊嘅相出嚟啦，即係舊嘅幫人影嘅相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呢就請你上返呢、這個Detective 呢個 IG 嘅 account， 咁你 follow 咗我呢你又可以睇到我啲近呢十年嘅作品，有啲好舊，咁有啲人以為嘩呢排好多 job 喎、咁樣同人傾開啲電話，咁絕對唔係啦，即係其實我唔係好多 job 㗎咋，只不過呢累積咗十年嘅 job 呢，咁一次個 post 出嚟，咁都冇乜貨㗎啦已經，因為我唔想同一輯相裡面重複啦，同人係有重複嘅，同一輯相我盡量唔想重複啦，咁呢都差唔多，我諗 post 多一個禮拜內都冇貨㗎啦。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呀俾個 like 我啦上去。喂喂講得好常都乾呀。嘩好油呀呢支嘢 ,sorry 呀。油都拎曬。咁呢就希望大家上嚟睇睇我啲相啦，咁我過埋呢個禮拜呢我就諗到一個新嘅系列喎，上次呢就 IG 人面系列啦，上個禮拜講嘅好正啦， 咁 post 咗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呢开始 post 呢个我拍过嘅作品嘅 cap 图啊。咁我除咗影相 job 之外呢，最主要赚钱就唔係靠影相嘅，就是、靠拍片咁样囉。咁於是乎係囉，即係我拍过啲片嘅 cap 图，我諗呢个画面仲精彩，因为好多时拍片嗰个制作呢，那個場景仲多過影相嘅，咁所以有興趣嚟睇啦，有興趣咧你可能覺得好煩啲，因為嗰啲嘢無關重要嘅，即係同埋反而咧就冇咁人性化嘅咁樣，因為係 drama 嚟噶嘛，嚟緊嗰啲同埋啲廣告，咁所以都希望大家上嚟睇下，俾個 like 啦。等讀到邊度咧？好耐冇嚟啊 ，Rasputin 身體健康，跟住啊 ，Stranger in Canada 就希望康康啊，快康復啊！講到呢度，睇下先。咦，話突然間有九十幾人喎、啊，見到。 Kelly 下海探長白君龍， 喂 ，Hello， 海探長 Ted Lam 探長你好，大家好 ，Cameron James Chow， 劉 錦鮑浩。Hugland， 喂 ，Hello Hugland， 嗨 ，WK Free， 嗨，探长， 咦，三面口， 黄，我都系搭巴士嚟嘢 ，Henry Kim， 好多废佬都好 呢种 ，WK Free， 有冇新年网嘴 ？WK Free， 肥叉最近怎样？很久没见， 咁一阵间捉佢嚟睇下肥叉。 港币五十 元。喂 ，Hello， 多谢啊！ 探长，探长，新年加加油。 Thank you。 今日下昼先勉强翻到工，真系差啲，提早收劳，用尽晒我旧年所有病假同年假。不过好彩唔系下个礼拜病，如果唔系真系大零落。Michael Mac 报道 ，Cameron James Chow 正 WK Free 有兴趣上你堂。付费的几多人成班 ？Kevin Lee， 屌，唔通我学过如来神掌又画过你尖嘅 ？The Stranger in Canada。Yes， I believe HK is now merging to mainland。JJ Lens， 我 like 你影流星过一张，你有冇同刘太影啊？ 有。 JJ Lens 自己都笑咗。 点解啊？你系咪笑人哋肥啊？你自己瘦。咁呢嗱，其實呢劉太嗰張我梗係有影啦，嘩，其實真係講你知有啲真係唔夠膽 po 出嚟呀，就係嗰陣時咪 D100 咪有個叫傻姐嘅，同埋佢條仔鬼佬嚟嘅，嘩屌嗰啲相有好嘔心嘅，但係佢哋嗰啲嘟晒嘴嗰啲好似已經結婚相動物月咁樣呢，屌嗰啲相真係好恐怖呀，即係我會當笑料系列咁，好似好不道德咁，但係又冇理由剝削咗大家呢、這個好笑嘅場合㗎，係咪？即係好笑嘅畫面㗎，係咪？咁我考慮下拎唔拎嗰啲相出嚟俾大家見。嗱，咁啊劉太呢，其實劉太本身個樣都好幾好嘅，靚樣嘅劉太。但只不過呢，唔知點解呢，我同佢影相呢，佢好似鬥氣咁嘅，又唔化妝，又唔專登 dress up 好啲咁樣。咁次次呢都即係其實一個攝影師成唔成功同埋專唔專業同埋化學作用係好緊要嘅。即係我認識一啲好吃得開嘅攝影師呢，影親相都係講咗幾句啊，你中六合彩俾個樣我睇下，嘩我試唔出俾個樣我睇下，嘩背脊痛，即係佢無求個錯個動作出嚟呢，就用一啲好無聊冇意思嘅方法去令到嗰個人影擺出一啲好膚淺嘅表情出嚟。而呢啲表情呢亦都係市面或者商業上係最受嘅一啲表情嚟嘅，例如啲女腰骨痛咧就自然啊咁样啦，即系又表现到骨架啦。你头痛咧啊，有啲咁样嘅样咧，就即系总之咧，你叫条女周身痛咧，都摆到一啲 pose 出嚟嘅。咁但系刘太咧，喺度专登同我作对咁嘅，次次影亲佢咧，个人都撇晒嘅。咁我以为佢本身系唔中意影相，定系唔中意上镜啦，即系或者系即係臭你高興啦，成個台話要影 profile picture 咪俾你影下囉。嗱我一路都以為係咁嘅。啊但係點知後期呢，我見到佢同阿聶德寶一齊做節目嘅時候呢，嘩化晒行裝喎，嘩畫晒眼線啦，即係畫返深條眼眉啊，立個頭好企理啊，穿返啲靚啲嘅衫啊，喔原來佢有潛力㗎喎，即係根本阿劉太都係一個靚女嚟㗎喎曾經。 甚至乎佢係可以打扮返靚女喎。但偏偏呢落喺我手呢就係好撇嘅，唔知點解。咁可能即係可能唔鍾意我個人嘅關係，就從佢嘅身體喂你打人咁老都黑喎，真係衰呀。咁呢因為即係就係透過鏡頭呢就見到佢對個攝影師幾咁不滿咁樣囉，我就係咁樣睇囉。咁唔單止佢影得唔好嘅，咁我嗰陣時阿 Pamika 呢即係女王呢，我影佢呢佢都係黑面嘅，唔知㗎都影極都影得唔靚嘅。咁所以我冇 post 啲相囉。咁劉世良呢就相對呢就比較 buy 我嗰種去街一啲 model 嘅方法。因為我街 model 嗰個風格呢就係盡量叫佢抽離現場啦。即係叫佢 roleplay 啦，即係你當時係做緊咩角色，你就抽離咗，就自己個腦呢一路諗緊你做緊嗰個角色要做嘅嘢，思考。即係利用一個思考嚟營造一個深度啦，即係令到嗰個人望落去似一個咩人，甚至乎呢你 roleplaying 嘅角色。咁我唔係人都有呢個智慧可以 handle 到嘅呢樣嘢。咁我亦都盡量由淺入深，即係因為我覺得男男女女我都想拍到啲人呢充滿智慧嘅，即係呢個係我嗰種風格啦。咁我唔知你係咪我都想我睇得出啦，可能我自己先覺得啦。咁呢個失敗，但我 at least 我努力過，我希望透過鏡頭嗰啲人呢都表現到有智慧啦相對。咁呢黃師傅呢啲佢一個講兩句佢已經上身啦，甚至乎我唔講佢都戳到個樣出嚟。咁呢劉世良啦，一成個 thinker 咁啦，我叫佢喂你 be a thinker， 我不停咁樣思考緊啲香港嘅前途同埋有啲咩獻計，就呢個 spin doctor 嘅角色。咁佢嘩即刻戳到，咁我攞到我要嘅嘢嘅。咁但係呢我對女嘅 model 呢我就幾難得逞嘅呢啲。咁所以呢我影女仔呢係難啲影得好嘅，老實講，即係呢個我自己都認嘅。咁除非我真係學識我啲行家咁樣用啲好膚淺嘅方法啊，你中咗落彩，嘩你細佬有喜，嘩你老公有二奶，咁樣即係係咁用呢啲好膚淺嘅嘢嚟刺激佢，令到佢表情多端咁樣。我可以試下嘅，即係如果有好商業嘅項目嘅話嘅時候，咁但我就唔係咁擅長做呢樣嘢囉。咁仲有啊 ,WK3 你係好生面口喎，咪你成日都聽但係你又冇講嘢呢，咁但係講呢個 topic 你又精神返呢，同埋我又想知道你幾時係聽九吹廿四啊，又話係遺產系列啊咁樣囉。咁啊 ,Cam Leung James Chow， 正係咩意思啊？唔明你講乜，係咪話少人入嚟呢咁嘅意思呢？咁通常呢你哋講啲單字呢講啲片言隻語呢就真係考我智慧啫。咁我智慧唔係咁高嘅，咁通常未必知你講乜嘅，真係 sorry。咁另外就係Hendry 好似我見到你喺 IG 都有 like 嗰啲嘢嘅，入過嚟嘅好似係咪，唔知有冇記錯。係啦，肺腦問題真係好嚴重呀，即係同埋好 sad 嘅，有時都講開一啲即係他們的陋習呢，即如果今天的巴士不是那麼逼呢，我的空間跟剪指甲的阿叔聊天的話呢，我一定跟他說呢，阿叔你在巴士剪指甲呢 你知不知道很危險的，其實這件事因為呢有很多鋼頭師呢都要撿啲指甲來試鋼的，因為指甲有你的 DNA 呢，即是拿來試鋼你無端端被車撞死啊，或者大病啊見鬼啊這些呢即經常都會發生的，有些人查極都唔知點解，就係、是、因為你嘅習慣啊，喺街度狂拗頭啊、剪指甲啊、搣腳皮啊呢啲咧，嗰啲人死得好慘噶。即係會咁樣同佢講咯。如果架巴士唔係咁逼人嘅話，WK3 你話有興趣幾錢位付款，即係我真係好感激你肯俾錢上一個呢啲班啦、啊。咁但係嚟去都係得四個人，咁無謂嘥時間啦。咁我上次好似係六人成班定係八人嘅，嗱而家唔得添啦，因為而家我個 office 呢係坐唔到咁多人嘅，所以我唔打算搞㗎啦其實。咁如果你好似啊嗰陣時啊，我記得我唔記得叫咩，我記得 Jason 嘅家姐叫咩啦，咪度啊喂。咁佢話喺佢個會所度都可以得嘅，會所可以畀啲錢租場咁樣。咁但係就比較遠啦，佢喺烏溪沙。 咁所以咧，呢个我暂时都谂唔通系点样搞嘅，亦都冇谂住搞住嘅。咁WK3 就问我新年有冇网聚，同埋有冇肥差近况啊？咁我一阵间捉佢上嚟，因为行过嘅话，咁咧就另外就网聚，我都唔系好敢网聚啦。其实老实讲，因为越嚟少人咧，得个三四个人就无谓啦。因为好多人咧一吹鸡咧，叫佢报名，佢又唔报名，但系。你公开咗个地点呢，佢就自己嚟，咁好难遇到啲嘢食同埋遇到啲位，咁就搞到一锅粥。咁呢对上一次大型嘅网聚呢，嗰个真係叫网聚啊，唔係话食饭啦，就喺 TC2 嘅。可惜 TC2 呢做埋呢个月就唔做啦。咁呢连我唯一一个呢想去网聚嘅地方呢都冇得做，咁变咗唔知点算。咁当然啊 Seven 哥呢就介绍一个地方，好似约略我记得。咁但系我觉得都唔方踊跃啦，网咩罪啊？你估你系明星咩？即系唔好搞呢啲嘢啦，我觉得算罢啦。咁仲有 Kevin Two 啊，你话唔通你识如来神掌又话过你知咩咁样？你系咪讲紧咧？因为有好多有好多我头先讲咧啲网台主持咧，即系令到我恍然大悟啊！是不是讲这件事呢咁样。JJ, 你笑了没有，等讲完我讲完的真相给你之后。 Ring him off move, 终于看到探长阿 G 大作 Welcho,No, Hello, Bell, Fellow, JJ, Lens, Five Pearl.向黄黄师傅六十岁以上嘅男人嚟讲，佢算靓仔了。Henry Kim， 我有 like 过你哋。 Jackie 陈，我见过你个名。 各位保重身体。Jackie 陈，我有家人中咗奖。 咁你又小心啲啊！真系，我妈就入咗医院啦。早排有流感同埋有肺炎啊，即系老人好容易肺炎嘅，因为佢哋嗰个感冷感热嗰个 system 已经开始退化咧。咁佢真係冻到肺炎級呢，佢都唔觉得冻嘅。咁所以即係千祈唔好凭佢嘅体感去 judge 佢个温度，摸下啲手脚啊，就知佢真係系咪低温囉。咁即係要小心啲呀，各位真係。咁呢 JJ Lens， 咁你叫我 post 喺边呢？我就梗係唔会 post 嗰啲相喺 IG 啦，影响咗个窝嘛，破影响市容添嘛，简直係。咁我点样我自己私信你又唔通，唔係几好啦，私信你都 OK 嘅。得你有兴趣啫，我见到呢度都系。咁康康，你对黄师傅有啲兴趣、哦？你有冇啊？不过唔系康康，以我所知咧，佢系中意啲青春少艾嘅。咁希望你个病好翻之后咧，去葵广度吸下啲仙气，补下身啦。我都知道你中意取阴补阳嗰啲 friend 嚟噶啦，系咪？咁Dicky 啊，头先有个朋友讲过咧。俊介啊，系啦，冇错，复翻俊介先。俊介咧就好耐冇见，好耐冇嚟。咁我点解咁嘅感触咧？咁因为咧，事完我啱啱前日咧去专登去一间叫做家宝汉堡包嗰度食汉堡包嘅馅啦，因为嗰间可以走包噶嘛。咁咧就经过就见到有黄毓民栋笃串嗰个宣传啊。哇！又系啲字多捻到碟仙桃咁样嘅，真系都未边个 design 嘅，老尾男嗰啲 friend 啦，梗系嗰啲免费死忠啦，梗系咁咧就我觉得唉，真系可悲啊！即系你谂下，佢收人千最贵嗰个1000蚊一个位嘅，咁佢唔知喺九展定边度啊？即系啲字多到我睇唔到佢喺边度开啦。咁咧就其实。搞呢啲咁嘅栋笃笑咧，即系其实都几难嘅。其实如果你讲娱乐性同埋讲嗰个栋笃笑嗰个能力咧，我觉得佢系绝对有突嘅，即系以佢嘅口才同埋嘅信心。咁咧，但系我觉得好凄凉咯，即系明明收开啲维稳费咧，写一份稿，即系个礼拜写一篇稿都系几廿万收入嘅话，咁使乜再搞呢啲栋笃串咧、栋笃笑咧咁样？咁可能就係嗰個維穩費呢，即係亦都我上個禮拜講一樣。而家當建制派喺立法會得逞咗，喺嗰個行政會、立法會之間同埋財委會之間冇乜摩擦嘅時候， 咁啊，自然即係以前揾開你幫手嚟打散個立法會嗰啲，你成功咗啦，咁我仲請你做咩啊？即係曾經我聽過國際巨星咧，點解要炒佢哋嗰啲成家班咧？就原因就係話我揾人翻嚟整水喉，個水喉整好咗，唔通我請佢食飯啊？仲喺度，咁啊，梗係解散噶啦，咁講，即係佢覺得係咁嘅。咁收開維穩費都一樣。你幾可見到傅振聰嚟噶？幾可見到陳靜心嚟噶？即係唔係冇，即係少咗好多 job 啦，已經即係同最旺嘅時候就已經差好遠啦。咁所以食蛇齋餅粽嗰啲人又如是，傅振聰又如是，熱狗又如是，黃一文又如是。喂，咁所以我咪覺得可歌可泣嘅故事咯，簡直係香港勵志故事啊！即係大陸政府即係共產黨唔俾錢你嘅。你點交租啫？啲租咁鬼貴，啲租又未完，咁你梗係要自己走去揾啦。嗱，呢啲咪外聘財會贏嘅精神咯，即係冇維穩費唔緊要，我仲有能力自己搞個棟篤串咧，就走去開翻場賺翻幾十萬咁樣嚟維持翻佢嘅生活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黃毓民呢種咧就真係貫徹咗潮汕嘅香港精神啊！即係潮汕人喺香港嘅可歌可泣嘅故事咧，即係我喺個 NGO 嗰度幫個手咧，就聽過好多潮汕人喺香港嘅可歌可泣嘅故事嘅。咁啊，當初咧，因為香港起飛咧，華洋雜處有好多突然間飛來嘅工作機會啦，例如做咕哩界啦，即係苦力界啦、船務界啦、修橋築路啦，嗰啲好多捱得嘅精英咧，都係嚟自潮汕嘅。咁佢哋單身匹馬就嚟香港揾錢就翻翻鄉下就起屋咁樣，但好多咧，因為嗰陣時成百年前嘅醫療比較差啦、衛生差啦、營養差啦，同埋工作過勞嘅關係咧，有大量嘅潮汕人咧就死咗喺香港嘅嗰陣時，咁所以咧點解西環嗰邊咁鬼猛鬼咧，至到跑馬地嗰邊咖啡園、荷蘭園都咁猛鬼咧，薄扶林咪咁猛鬼咧？即係點解咁多猛鬼嘅傳聞呢？原因就係呢嗰陣時太多潮汕人士嚟香港之後呢，母親無故呢病死咗，連寫信返鄉下可能都寄唔到返去，或者太遠啦，嚇死異鄉嗰啲呢，就靠佢哋嗰啲同胞同埋靠佢哋嗰啲已經發咗跡嘅潮州人呢，就將佢哋撞咗喺薄扶林嘅山邊嘅亂葬崗嗰度一帶咁樣，漫山遍野呢都係潮州人嘅屍骸嚟嘅，當時啊，咁所以潮州人喺香港嚟講嗰個歷史都非常之深嘅。其實好多潮州人係真正香港陀地啦，咁唔知點解今時今日嘅潮州人好多都投咗共啊，真係好可惜嘅。因為共產黨嘅中共都係得幾十年歷史啦，但我哋喺香港扎根咁耐嗰啲潮州人，嗰啲原居即係未必係原居民嘅，即係嗰啲陀地咧，真係好。狗狗俾你吃屎啊！都鍾意權貴同埋鍾意靠攏權力㗎。即係尤其是個老豆係國民黨嘅將軍，個女竟然係投咗共嘅，呢啲咁諷刺嘅咁冇面嘅嘢都竟然大支嘢咁樣，真係令人得啖笑啊！實在。咁啊，仲有阿 Bell。我就仲等緊因為林呢就好似未覆嘅，咁呢就我呢就算唔覆呢，我都睇下啲機票先啦。呢幾日有冇好嘅，大家有冇好嘅 suggestion 呢，喺邊個網站訂機票係最筍呢，或者最多選擇呢？咁我目的地呢就係倫敦咁樣，因為五月呢我就打算放個假就去倫敦嗰度探我嘅舊同學，同埋睇下啲博物館咁樣。咁佢即係講咗好多年㗎啦，由中學開始話想去歐洲，但未去過，淨去過倫敦同埋意大利，其他歐洲嘅地方都未踏出過嘅。但係嗰兩次都係做嘢嘅，即係真真正正自己揞荷包去玩呢，就未去過歐洲囉。 Patrick Cohen, 港幣50元。Good evening, Christy Chung. Hello, Tam Long Hello, Christy.喂，好耐冇见啦，点啊，收炉未啊？嗱 ，Christy 真系收炉啊，因为佢真系靠个炉嘅，仲可唔可以咁讲啊？咁咧 ，Nana 又俾人打 ，Nana， 因为咧 ，Nana 咧啲嘢食摆喺佢后面咧，佢疯狂咁食，但系又冇牙，太老啊，咁啊系咁吞，咁吞完之后饮水咧，个肚又胀， 咁呕成日食完又呕，食完又呕，咁所以将啲嘢食摆翻喺出边咧。但系咧呢度啊鳄鱼潭咁嘅，有啲有症状嘅后生猫咧成日恰佢嘅，因为喺猫嘅世界里头咧，即系冇分尊卑，冇分冇即系冇敬老呢回事嘅。咁所以咧老猫咧，如果唔系有人俾佢特权咧，佢都好惨嘅，喺大自然根本生存唔到添。咁所以咧一阵间就靠我送啲餐俾佢食啦，好阴公噶老嘢。 Christie Hello Common Time No See Law WK Free D 100到现在、 哦 okay、 但听重温多 哦 thank you 先喂咁 D100 你仲有冇听呢 Christie Chung 明天收炉已经冇晒薄 Christie Chung 电料 冇晒电冇晒电料啊冇晒电一个人冇电都要唞㗎啦起码初十先开工啦系咪 WK Free湿疹嘅系嘛 ？WK free 湿疹一般要早睡， 因为咧嗱，即系我经验同埋我近呢一年嘅见闻咧，即系大家唔好嫌我沉啦，又讲少生酮嘢先。嗱，即系其实我咧就觉得，如果人人都生酮咧系唔 work 嘅，即系呢个世界会有啲新嘅问题嘅。咁但系咧我就自己试咗，咁即系。就分享一下啦，咁亦都有其他朋友试咗咧。其实湿疹咧，你戒糖戒淀粉就已经搞掂噶啦，就已经佢唔能够，即系就算有敏感源，你唔能够清剿佢咧，你都能够唔使令到佢有一啲炎症嘅痛苦嘅。咁你其实可以试下参考下生酮呢样嘢，去感受下冇湿疹嘅感觉啦。我谂系好唔一样啊，真系。咁啊，生酮如果你唔識唔緊要啦，你去一啲生酮嘅 group 嗰度可以取下經啦，甚至乎去買幾本生酮嘅書取下經刨下文咧，就已經即係發現到一啲好嘅方法去針對濕疹嘅。因為我真係識人濕疹好快就冇咗，即係你孭咗幾十年嘅濕疹，可能一個月裡面會清除咗都唔定嘅，係好大機會嘅。 WK free 没有啦 D 100大班真系有问题不听唔正老探好尊介去到英国会拍片吗 WK free 成脸成身都有湿疹哎 喂咁你就啊 WK free 咧你真系如果我系你咧我真系唔使谂啊即系即刻试啊咁当然咁你唔可以贸贸然咁试嘅都要一个 plan。plan 下自己將會食乜啦，同埋 plan 下即係預備多啲咧。個 list 係有啲咩真係唔可以食嘅，就絕對要戒嘅。如果你呢個 case 咧，你試咗一個月都冇效嘅話咧，咁先至放棄都唔遲。因為對你嚟講一個月唔係好長時間啫嘛。因為濕疹要捱嘅時間係比我哋更加仲長嘅，我相信。咁所以係咯，即係衷心希望你能夠試到戒糖同埋戒澱粉，改為咧食油同埋食油同埋蛋白質咯，咁淨係唔要碳水咯，咁已經濕疹我諗嘅九成都搞得掂嘅，真係即係九成係鳩噏嘅啫，即係我冇一個好嘅數據，因為我唔係醫生，咁但係如果我係你，我就會試啦。因为湿疹试乜都唔得嘅，甚至乎炎浩都好似曾经有条偏方咧，嗰阵时都未有生酮呢个 term 咧，佢已经叫人哋戒糖噶啦。咁喺正常生活或者正常家庭或者正常一个好殷勤嘅人咧，都好难会戒到糖嘅。咁啊，讲明先咯，即系唔系一个天方夜谭嚟嘅，即系事实上唔系人人都做得到嘅。咁啊，我呢度9/24嘅网友，我谂大大话话都有3-5个试咗。都有个好嘅效果咯，包括我自己。但系我戒咗糖之后咧，我将我严重嘅睡眠窒息瞬间2个礼拜之内已经清剿咗，断咗尾啦。以为点解近来又复发翻啊？自从上次破咗酮之后，开始复发翻啊！因为个鼻咧瞓觉嘅时候成日都鼻塞，就开始有翻鼻寒，唔知咩原因，暂时都未解释得到点解，系咪因为肥翻少少啊？又甚至乎而家 嗰個生酮嘅門檻高咗啦，對我自己嚟講，因為人個身體不停咁變嘅，咁我 even 我一路都戒緊糖嘅，但係就戒唔到出街食嘢，即係個門檻越嚟高嘅時候咧，咁我到最近我用驗血機咧，血糖機嗰個經驗，嗰個 result 咧，就我都係仲生酮嘅，因為我度出嚟係 0.8 嘅，即係個血糖值係 0.8， 咁所以。唔係好靚啦個錶，但係都生到痛嘅，咁所以就保持翻我呢排冇乜病痛咯。因為我對敏，即係對嗰個澱粉嘅敏感度係非常之高嘅。我食少啲澱粉咧，個身體都變化嘅，咁所以我一破痛就好大件事就病噶啦。咁所以我都堅決地唔食糖咯。咁啊，已經解決咗好多病啦。咁呢排零星有翻少少鼻寒，咁啊都要慢慢研究下點解。我睇翻轉頭，我點解當時會冇咗鼻鼾咧？因為我日日都做掌上壓啦。因為嗰陣時咧，我公司同埋屋企咧就行翻去嘅啫。咁我行路嘅過程大概15分鐘咧，都經過幾個公園仔啊、海邊啊、風景宜人啊，又好清閒。我就會喺嗰個兒童遊樂場度咧，就做掌上壓啊、引體上升啊，咁樣做餐懵咧，我先翻工嘅。咁唔知關唔關事咧，係欠缺咗運動。於是乎令到我鼻鼾大咗啦，咁於是乎我近日咧我就成日行路啊，咁因為我裝咗一個 iCare Apple 嘅 iCare 嗰個 app 咧，我就mon住我每日行多幾多步嘅，咁而家盡量都每日都行7000-8000步咧，就試下睇下呢排得唔得咯，會唔會好啲啦？咁啊今日就行咗900幾步，唔係9000幾步，我諗住行翻嚟 office 嘅，但係點知一來時間又唔夠啊，驚即係遲到唔係幾好啦，即係11點後先開始就好似又好倉促啦。二來又睇下個 monitor， 我已經行到去荔枝角已經又行咗8000幾步啦，咁樣就收手咯，咁樣好似有少少他律啊，但係冇辦法，他律得嚟又夾硬逼到自己做有咁上下嘅運動咧，咁我都係一件好事，同埋有少少小恩小惠啦，因為我裝咗。AIA 嗰、那個有個叫咩咧？呢啲 AIA 有個 program 咧，就係、是、你每日超過7500步咧，就一個月裡面超過6日啊，定唔知超過8日啊，咁就送一張 UA 嘅戲飛咁樣。橫掂我成日都去戲院睇戲嘅話，咁我俾少少他律又令到雙贏咧，我覺得我會因為咁樣行多咗路咯，咁都係好事嚟嘅。同埋而家中意咗行路咯，因為你行路喺啲户外，即係 open air 嘅地方咧，即係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人情世故多咗嘅，即係貼地啲添嘅仲。 三輪車庫港幣78元 ，Recreation， 我太太生酮3個月，體重減了1.8磅。我才開始10天 ，Prestige 港幣200元 ，Prestige 壓歲前慳下， 我係 thank you 啊， 運動一定有益。 咁啊，咁講實冇錯嘅，即係阿媽一定係女人一樣嘅啫，係咪？喂，咁啊，我因為飲咗呢啲咧罐裝咖啡咧，我諗佢又有啲香料咧，令到好口乾啊。咁啊，希望你踴躍留言啦，踴躍 sponsor 啦。咁啊，轉頭傾同埋話俾我聽有咩你想傾嘅，因為我都預備咗大量嘅話題嘅，睇下 hit 到啦。咁啊，淨係閒話家常咧，講下感受都講咗成差唔多1個鐘啦，太離譜啦！ 娜娜，有人想睇下彩草，我只杯咧，索性飲樽。隨便先 開門就開 門，等門口好重啊，哇20磅，差狗差狗來了，Chaco， 肥叉，有人想見你喎，即刻走。Chaco， 奶奶，肥叉入鏡，肥叉，嚟 ，come on， 肥叉， 肥叉个样咧好信唔过人嘅，好衰嘅眼狗狗，批面嘅成日都。肥叉嚟啊！ 你觉得佢系咪重咗？ 系啊，好重啊，廿磅有。 第时点同佢睇医生？ 咁我拎咯，唯有。Charco， 喂，恭喜发财啊！同啲人。 你叫佢企。 企啊 ！Charco 原来识企嘅。因为呢有一天呢他听到隔离屋有些人可能啲姑娘啊送货咁样呢好吵咁样呢突然间企喺度听唔知听乜嘢咁样唔知声喺边度嚟咁样咯好鼓啊佢几乖 ,Charco, 有咩嘢请你食呢咁你拎俾我啊或者拎喺边我行开就走啊我驚。 我听到啲声 都会飙啊。哎 呀姐。喂呢度。哎呀。哎呀。 Chaco， 佢唔知点算啊，因为佢唔知点解要嚟你嗰度，但我又企咗喺呢度。 但佢又唔知道呢度嘢食咩？ 我唔知 道 啊。 好啦，嚟就有得食啊！ 嚟啦嚟啦 ！Chaco， 表演翻，表演企喺度。Chaco， 嗯。哇食完就走啊一粒就算了 Chaco 上镜快啲，企喺度。 你吊高只手咁。 吊紧。佢其实好怕丑啊。呢度。好惯啊 ，Chaco Chaco。 走啦。 Nana。肥肥，嗱呢个肥肥，大家见唔见到啊？肥肥，肥肥，第一晚都陪我瞓噶。 尖尖嚟啊！ 尖尖系噏错咗。狮王真霸两只猫公。啊哇！Nana好笑啊，有问有答嘅。尖尖同同阿 Nana 一样嗰啲模式，不过争两个码嘅。Nana。 Nana 的重量是尖尖三分一類的 尖尖 你當尖尖有18磅 Nana 都是6磅 是的尖尖尖尖很斯文的吃的多少 Chaco好，唔好食啦，够啦。 阿肥肥咧？ 肥肥都有食噶。 哦，咁啊，咁你攞俾我，我有咪咪。 好。咪咪好得意啊，但系冇机会见到，一阵间先。 咪咪。冇啦，唔会再请你。 哇，今日咁多人 sponsor， 咁啊，多谢，再多谢。三輪車夫啊，阿 Christy 啊，多謝啊。咁阿 Ricky 翁係嘛？你都快啲記得有個 list 咧，知道有咩唔食得咯。因為好多人都因為戒極都唔輕嘅。咁其實我反而咧，我過來人咧，我過咗18個月咧，即係覺得減肥咧就並唔係最大嘅 benefit 啦，對我嚟講。即是身体的变化呢才是最妙不可言。喂宇文你 keep 住行山啊正啊我都好喜欢行山啊。仲可以行多个零月的我想因为太热了。哇哇啦啦。 恒黄国民贵有乜好听 ?Ultramank 数96 ,Trico, Hercated, 猫猫好靓 ,John Lutenpun,徐高成隻狗咁大隻,Camlon Jeans Chow, 男定女 ,Hercated, 尖尖好 Mitch 大隻 ,Wood Jenny, 戒口啰一定不能飲罐装的任何飲品尤其咖啡好多糖分我又戒了啤酒我去了做咗一个月清極来减肥竟然轻了20磅我又戒了 Carbohydrates 体重直线下降我还有14磅 ,One stone to lose,要身体好就要努力 爱护自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唔想爆血管、中风，所以搏命减肥节食做运动。Her cat it， 探长养好多猫。 冇错，养五只猫。咁咧，有人问边只男边只女咧 ？Trico 咧就系猫女 ，Nana 都系女。咁头先个大只尖尖咧就系仔啦。咁啊，比比都系仔啦。咁啊 ，Jenny Wu 咧，咁你讲亲啲嘢都。都阿媽係女人嚟嘅，即係健康嘅好緊要啦。咁罐裝飲品咧就唔一定有糖嘅，尤其是咖啡冇糖啦。呢罐都係 zero 嘅肉泉啦。咁所以你又一定會話咁啊，總之唔好啦，罐裝都唔好飲噶啦。代糖仲衰過真糖啊，咁我又唔認同咯。即係啲代糖令到你死嘅途徑咧就難過真糖令到你死咯，咁所以我有啲我唔一定認同嘅。雖然阿媽係女人，咁但係你都要有個權衡輕重，你比較過，你知道咩係害你咩，即係傳人哋傳嘅嘢就好容易嘅，自己試嘅真係好難嘅。咁亦都唔認同你所講嘅搏命減肥節食做運動咯，因為我哋減肥又唔使節食嘅。咁啊，同埋又唔使做好多運動嘅，因為我咁嘅年紀咧，我更加唔會做啲瘋狂嘅有氧運動嘅，我只會行路啦，做啲壓力運動啦，其他跑步唔好怨我嘅，因為年紀大45歲以上，我都認為唔應該咁衝擊個膝頭哥嘅。咁同埋你個心臟可能頂唔順一啲瘋狂嘅有氧運動嘅，例如我見到何坑都驚嘅，因為跑山嘅咁嘅年紀仲走去。 Wait, Jenny, how many cats have you got, Mr. Detective? 红红黑咖啡无糖阿瑶 ，Hi 探长， 喂瑶你好 ，Hi 监制，好耐冇听 live。 阿瑶你几时上嚟先？储定多啲鬼故、哦，你系咪嗰位单车嗰位阿瑶？应该系得你嘅，如果叫阿瑶嘅话，系咪？ 条线啊，棘住个头啊。 OK。 乐徒要咁准时， 我又癫咗 ，sorry。 Hello everyone， Ultraman 数9650元。 喂 ，thank you 啊！ 探长监制拜年，诸事多催，继续催。 喂 ，thank you。 大家刷多啲牙，可以防老人痴呆。 大家刷牙唔好用啲有fluoride 嘅牙膏、哦，如果唔系有痴呆翻嘅，即系咩都有人讲啦。呢啲就算你好有常識咧，你都係睇翻醫療界出嚟嘅 paper， 佢哋嘅指引咁樣，即係好 confused 咯。近年咧，即係醫療界嗰啲都彎彎地嘅，即係成日都講得埋嗰啲咩膽固醇啊，嗰啲咩全部流嘅，即係純粹係為咗去賣藥嘅。咁所以咧，咩都係假，用自己嘅身體做實驗係最好嘅，我認為係。係頭先啊，康康问郭文贵有咩好听啊？咁你听下咪知咯。嗱，因为咧郭文贵好笑啊，呢几日咧疯狂咁样，唔系疯狂嘅，听咗几嘢啦，喺花生台嘅转载里面。 Wait, Jenny, I love to listen to 郭文贵 ，very interesting Chinese man, very uncommon indeed。 系啦，系啦，即系大家讲下对郭文贵嘅睇法啦。咁嗱，香港人咧对郭文贵咧，即系当佢係法輪功咁樣，即係嗰啲咩新紀元咁樣睇嘅啫，即係趣味大紀元，趣味十足，但係咧就唔信嘅。咁但係信唔信都好，但係 at least 咧佢個娛樂性非常之強嘅，我認為係。 三輪車夫 boost 出咗隻藍牙太陽眼鏡，似你早前買的藍牙太陽眼鏡。 咁 boost 出就會多啲人買嘅，因為個牌子係名牌嘛，咁我嗰個叫做single 咧，就係、是、Kickstarter 嘅嘢嚟嘅。今次已經出咗version 2啦。咁 version 2有咩好處咧？原來 version 2咧個電量係雙倍嘅。點解個電量會雙倍咧？哈，因為今次咧佢醒目啦，每條 band 咧都擺一粒電池，咁插電咧要 parallel 咁樣插落去嘅。咁上一個咧就用翻普通插電話電線插咧，就淨係插一個電池就走兩邊用咁樣咯。咁係咪好啲啊？我冇用過上一代啊，唔知喎。咁但係我成日都唔記得拎嗰個眼鏡去配一個近視老花眼鏡，即係漸進眼鏡同埋太陽眼鏡咁樣。 我諗住問下人可唔可以咁樣配先，因為如果你戴曬呢個反光眼鏡出街咧，會好似傻佬咁啦，同埋夜晚又偏黑啦，即係你個人人有善立文咁樣嘅視力嘅咩？因為佢以前夜晚都戴黑眼鏡出街嘅，我親眼見過佢都係咁，真係咁樣嘅。咁我就真係冇咁嘅視力，咁所以咧，我想配翻一隻咧頂籠嘅茶鏡嘅近視鏡落我副增高就係、是、Sungo 嗰度。如果大家唔知咩叫 Sungo 咧，我一陣拎出嚟俾大家睇下啦，都幾好玩嘅。 恒宏郭文贵话：1998年香港金融风暴，中央倾全国之力拯救香港，已经完全 blacklist 佢。Christy Chung 想讲谂起 N 年前平安夜晚攞住 D 酒喊 E T C 到数码讲，你哋做紧老汉，吃痕谂翻都好好笑。The stranger in Canada。My suggestion is 文超 with Jenny 代糖会人致脑部衰退，提早老人痴呆症，唔好饮啦。Jim Bell 出个嘢。 Jim Ho，Jim 系咪 Ho 啊？喂，我真系多谢你留言啦，但系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咯，对唔住，即系我又要三番四次咁样讲，我觉得好正常嘅，即系我都解释过点解。有好多新朋友呢都留言只係留兩個字就以為我明白你講乜嘅。咁呢原因就係呢我呢個九七廿四呢個優點呢就係成班人圍住喺度傾偈，咁樣你一句我一句好開心。咁但係唔好處呢就係、是、我以一敵十咁樣。咁我講緊呢個話題嘅時候，因為internet 個 delay 呢至到你聽到個節目嘅時候，唔係你聽到嗰句嘅時候，你嘅 response 咧好似係 real time 咁樣，我講完一句你即刻打啦已經。咁但係 feedback 到我睇到嘅時候咧，已經可能係半分鐘之後咧，咁我已經轉咗幾個話題嘅啦嘛。咁或者我要為咗應付大家唔同嘅嗰一句嘢個 sentence 去消化，要 reply 大家嘅時候，已經 miss 咗你答我乜嘢啦。咁所以希望各位網友呢好似佢哋上面咁樣呢成句唔到清水嘅話，咁我寧願腦退化都好過碳水化合物令到我消化系統甚至乎心血管有事。咁呢兩害相權取其輕，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你穩樣冇咁差嘅，咁寧願 keep 住呢個習慣就好過你反正都做唔到淨飲清水嘅話呢，因為咖啡因又冇益，清水又冇二氧化碳飲料又冇益，啲二氧化碳又唔係嗰個碳啊，嗰、那個係碳水化合物啊，咁所以咁唯有揀一啲冇咁傷害嘅自己去飲咯，即係嚟飲呢隻無糖可樂啊，無糖嘅忌廉啊咁樣咯。咁我覺得老人痴呆， 同埋都唔係，同埋我哋嗰啲飲嘅份量只係。頂籠一人一罐，有時都 冇 啦。 咁唔係，但係糖令到你老人痴呆係仲嚴重過呢啲咯。咁所以你兩樣，你戒到一樣咪戒嗰樣咯。即係假如你話戒唔到食飯嘅，咁你咪唔好飲呢啲咯。即係條數咁計啫。咁但係食飯你會餐餐食，但我飲呢啲咁嘅碳水，即係二氧化碳嘅飲品，我一日可能飲到一罐啊，或者兩罐，最多最多夏天仲要。咁咯， 有時都唔會日日飲。 係啊，其實我哋都唔會日日飲添。咁啊，有心啦，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原教旨係好辛苦嘅，真係。即係樣樣對自己冇益嘅就唔做，但係醫學界呃咗我哋幾十年嘅，你以為有益嘅你又不停咁做，又或者你認為嗰樣嘢冇益，但其實就冇嘢嘅，你又不停咁樣避咁樣，我覺得好痛苦啊，真係。 恒宏旧年成报看江泄啲文章都好搞笑，但最后咪又系得啖笑咯。喂 Jenny， 睇唔出你有45岁以上喎、 哦，唔系啩？ 我以为你35岁，你保养得很好、啊。 你讲嘢仲好啦、 啊。The stranger in Canada， 文超谈古论今 ，His Mandarin is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Keep learning Chinese history。 嗱，康康，我谂你有个危机咧。危机就是呢，你成日将一个情绪啊，或者你信唔信嗰个人呢，就即係将你的情绪投射咗嗰个人度。即係你鍾意嗰个人呢，佢係唔可以错嘅。即係我觉得你会係咁囉。咁但係我听 呢啲郭文贵，你嗰个真系真心觉得佢讲嘢真，即系我信佢。即系你信唔信佢，同你自己，即系同佢点样讲，系你要透过思考噶。即系唔系佢讲啲嘢要好真啊？咁刘世良讲啲嘢全部都几乎系即系讲完都贴错晒啦。咁但系你点解你又会仲听佢咧？老萧错几啊镬，点解你仲听佢咧？原因就是郭文贵是大陆人，信佢唔过嘛，因为汉江蚀嗰啲又系你不明来历嘅透明，佢冇一个好正面嘅形象俾你嘅时候，咁你就诶唔使听呢啲，或者甚至话嬲咗佢。咁我意思咧，我听阿郭文贵咧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即系佢会令到你咧，即系好多揭好多秘闻啊，即系你有少少大快人心之余。你是摆明知道是鸠吹或者信不过的，因为如果他真是讲中共那些那么劲的东西，即是你信不信中共真的有战狼，我信的，真的即是由清朝已经有杀手专登走去北美那里冧油都有的，即是今时今日的共产党怎么会没有，但是他都不用死的，都没有人，即是他的行踪都唔係太难猜测，即係甚至乎佢拍啲片后面嘅 background 都睇到係边度嚟嘅。即係我相信中共唔会搵唔到佢囉。但係点解仲能够讲到呢？咁我有第二个 project 啦，可能中共利用佢个形象又能呃一啲真係好信佢嘅人啦。咁样当然我觉得佢好听，或者觉得佢讲嘢都几好笑，甚至乎有治愈嘅作用，唔係我一定要好崇拜佢，或者觉得我好信佢咯，即系唔知啊，可能大家对一啲娱乐消息咧，或者对一啲即系生活嘅趣味咧，嗰、那个上心嘅程度好唔同啊。咁我知道好多网友咧都系即系听到阿郁敏啊、老萧如痴如醉，佢讲乜都信，即系甚至乎咧将自己嘅感情同埋道德都投放喺佢身上嘅时候，咁佢喺度呃咗你一镬喎，咁你好憎佢，或者觉得佢以后唔撚使听咁样，都系好人之常情嚟嘅。即系只不过我已经呢啲阶段我已经过咗啦，对我嚟讲，所以我会听咯，留唔留听下都几好笑噶。即系其实我唔系中意听郭文贵啊，老实讲，我中意听帮嘅配音嗰条友啊。即系郭文贵讲翻国语咧，系好难听嘅，把声又沙啦，又农民咁啦。但系帮佢配音嗰条友咧，我觉得英记一功啊，真系佢揾着呢个人配音咧，真系帮佢改善到形象啊！即系洪金宝帮佢配音嗰条友，好似系叮当嚟噶嘛，系咪？咁大家细个嘅时候睇洪金宝，觉得佢好得意噶，哇又好笑，打完人只手好痛咁，成日都即系冷 cute 咁样啦。咁但系估唔到，哇把声咁卵衰嘅真人，好后生啊，同埋个人又好喇喳啊！即系后来又听到佢喺片场谂住整蛊李小龙，谂住。下马威恰佢，点样俾人打翻镬啊？咁样，即系呢啲咁嘅消息系好配合佢把声噶。反而咧，佢系剪冬菇头嗰个龙的心嗰啲声，其实就反而唔夹佢噶。因为你知道个人都企卑鄙噶嘛，真系曾经啊。 Barry Kwan， 我从唔信郭文贵，佢只系留意大陆新闻，加埋马后炮，再作大，吹得好劲。不过好快就穿信长探长50都有阿瑶、 啊， 我都系改过个名号。D， 我唔识单车，我系美国听众，而家食紧早餐备翻工。 喂 ，OK， 狂咁又系当笑话听下都有奇迹。 系啊，因为咧，即系我唔可以长期听嘅，因为咧你要 group 埋一镬个听佢一排咧，你先至唔会嘥时间得嚟，又当佢系其中。都去睇劇咁咯，你当佢，因为咧佢讲埋啲嘢咧，你系 approve 唔到啊，即系老萧都系咁嘅，即系成日讲到咧中南海嗰啲嘢，佢好似佢瞓喺人床下底咁样，但系郭文贵咧讲佢啲高层社会咧，有好多佢啲上流人啊，美国嘅政治人都睇佢台戏啊，咁咧其实佢又唔系话好马后炮嘅，因为我近来听啊，以前唔知啊，咁同埋佢曾经。贴错过嘅嘢咧，佢都认嘅，就唔会好似老萧咁样嘅，即系仲懒叻咁样。咁咧作大就梗噶啦，作到好大添啊，可能仲咁啊。讲到咧，佢去啲 party 嗰啲咧，下一届嘅总统又有可能，下一届嘅国防部长又有可能。佢讲有可能啊，好聪明嘅。 咁有可能即係唔一定係㗎嘛，大佬。咁呢崇拜佢嗰啲人咪覺得一定係囉。咁同埋呢我留意到一樣嘢呢，令到我最有興趣聽郭文貴呢，我聽得出佢嗰、那個動機呢，成日都想利用香港嘅相對有自由同埋同外國嘅聯繫，嚟借香港嚟做一個基地，係能夠令到佢嗰個理想達到囉。其實佢嘅理想呢同我哋，即係佢把口講呀，即係講內容先，唔好講個人，你信唔信佢人我覺得唔重要嘅。佢內容就係呢成日想借香港嘅基地呢嚟顛覆返中國，咁呢就希望借香港呢個基地呢嚟令到有一個法治嘅中國大陸，咁樣講就希望共產黨呢就結束一黨專政，即係其實佢係想咁樣嘅。但係呢佢用佢嘅Gary Kwan 話齋嘅作大啦，同埋馬後炮啦，嚟包裝佢，就令到嗰啲口號呢就變成相對實質啲。咁佢講嘅嘢如果係真嘅話呢，就絕對實質過支聯會嗌口號囉，同埋民主黨嗌口號囉。因為口號係真係冇意思嘅，即係嗌超過100次，我諗我遊行呢，即係我啲咁嘅老坑呢，起碼都要30次遊行啦，都成日都係得個口號嗌，有咩實質嘅策略啊，完全係欠奉嘅。咁啊，配合到香港人嗰種好忙啊，好激情啊，嗌咗以為做咗啊嗰種咁嘅情操啦。咁啊，我有出嚟遊行過，就好似買咗贖罪券咁啦，我捐個錢就更加贖罪啦。如果你捐個錢俾嗰個友，如果嗰個友立法會得罪咗你咧，即係冇投到票啊，或者掛住睇電視唔記得投票啊，咁啊鏟到上咗天棚嘅，因為佢感情太豐富啊，你對佢，即係你寄望咗喺佢身上，但我就唔會對政客係咁樣睇啦，我就覺得佢哋係工具嚟嘅，即係你代表得我嘅，我俾咗票你嘅，你今次甩我底，咁我下次就唔投票俾你，就咁簡單，即係唔使咁上心，我覺得，即係唔係教你叫你唔使咁上心，你繼續上心，即係我唔會咁上心啊，真係。咁啊，所以有啲人投白票嗰啲，我简直觉得系不可，即系幻想唔到佢点解会招土啦。因为即系除非你啊，即系同佢斗气嘅啫，即系你当嗰条友系你嘅生命嘅一部分。咁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嗰啲政客系你嘅工具嚟嘅啫嘛。咁所以希望嗰啲人会谂清楚，你点解会招土或者选择唔投票啦？因为唔投票就正正就系、是。你幫咗對面嘛，即係你忍含淚就含淚㗎啦，冇辦法㗎啦，即係只不過你一個策略性嘅將香港改變㗎嘛。但係你調返轉呢，因為你嘅任性同埋你唔撚妥嗰條友呢，就係、是、冇策略性地令到香港越嚟越衰囉。即係立法會而家乜嘢關鍵一直都冇埋啦，已經一早已經咁啊，多謝嗰啲唔投票嗰啲人啦，首先就喺度。咁啊，郭文貴其實如果你撇除你覺得佢鳩吹，亦話覺得佢係大陸人，你佢對大陸人有 bias， 有 bias 係正常嘅，因為大陸人講嘢咧個鳩吹程度咧係絕對勁過香港人嘅。咁但係香港人都即係80步笑80步啊，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即係你先秒佢啫。咁香港人最唔秒嗰啲咧，就學識高啦，即係文化人啦，同埋咧即係滿口都係好有學識啊，好謙虛啊。总之企喺道德高地嗰啲咧，香港人就唔会秒嘅。无论佢讲翻同一样废话，成日贴错嘢，你都会网开一面，都觉得嗰啲人咧系可信啲嘅。咁你谂下香港人咁容易搞，屌！咁啊，所以至到今日都冇普选咯，真系好容易搞啊！喺共产党嗰个 level 咧，见到香港人简直小学鸡都不如嘅。咁所以咧，你又冇得同佢斗喎，真系。即系如果我哋唔改变我哋睇呢件事嘅睇法嘅话。我认为 阿瑶，我都是改过个名好啲，我唔 买阿瑶，咁同名我以为你系嗰个阿瑶啫，咁唔使改个名嘅。咁美国听众好啊，美国好啊，头先有位朋友咧就系阿 Jenny 咧，你又睇唔出我。45岁以上，咁你又真係太过抬举啦，其实50几㗎啦已经。咁因为我飲得少代糖，所以我仲未老退化，咁托奶啦。 The stranger in Canada, Montiel is Canadian, he's not biased, Gary Kwan， 佢贪咁多钱，做大陆高官使钱，依家跌少少搞游击队或者俾钱喺香港搞新土共啦。 系啊，都有呢个可能，我都系咁谂嘅。佢就唔会搞新土共嘅。佢，我觉得佢系做意图咗一个形象咧，因为佢口口声声咧喺每次临完结嘅时候咧，就会讲希望香港嘅文青咧会有对我讲嘅嘢有啲反应啦，同埋如果你觉得文贵讲得啱嘅话，咁你希望你广传俾其他嗰啲香港嘅文青听下啦，咁样即系佢对香港嘅文青有啲企，有啲即系佢好想透过花生台而令到香港嘅文青咧会听佢之笛咁样，我觉得啊，香港譬如嗱，大家有咗热狗嘅经验咧。即系我宁愿香港啲人听郭文贵讲到个听黄达黄宗文讲啊，老实讲，因为起码佢系金主，起码佢系会肯出啲计仔咧，就走去希望中共相对系有法治，即系你净系信佢呢一句就得噶啦。其实即系佢点你做咩，你点完你先决定做唔做都可以。咁我觉得佢绝对系理性务实过黄宗文或者黄达。或者招土派叫人哋咪撚投票咁样，即系觉得系相对系好过佢嘅。但当然，即系当你信咗佢呢一镬之后，九浅一深嘅嘢大家又试过嘅时候，咁你梗系去深嗰下你要提防啦。咁如果你话到自己啊，总之唔撚听啦，因为我就系咁撚蠢噶啦，信咗你仲得掂嘅咁样，咁你啊真系要检讨下啦。因为你好担心惊呢啲人线嘅原因就系你连。一啲大话同埋一啲人哋嘅策略，你都分辨唔到嘅时候，你就唯有样样嘢都唔捻谂啊！即系总之大陆人信唔过啊！即系总之佢咁样做一定系有，一定系有背后目的嘅咁样。咁我放长双眼睇下咯，即系中唔中嗰啲嘢，佢中唔中？因为佢唔系主宰啊，所以佢唔能够令到一啲佢期望嘅嘢会能够现实成真，唔系即系幻想成为现实噶嘛。咁做嘢就系一个。咁嘅態度㗎啦，即係希望有啲改變嘅，你有個目標嘅，你做生意如是或者你做一個 project 如是，你都要有個目的㗎嘛，或者你有個黨綱或者綱領㗎嘛。咁如果你綱領都冇，我要講親都中嘅話，喂大佬，你即係你等到你死過都唔會有一個人去講親啲嘢都能夠實現到，而又令到你開心又改變到社會嘅。即係大家諗下呢個關係囉。即系佢咁样讲出嚟，你估咁样估错晒喎，屌！咁佢系主观愿望嚟噶嘛？咁你系主观愿望，咁假若你仲系追求紧一啲政治嘅理念嘅，你自己心里面讲紧，哇！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喂，但我讲咁多年都冇真普选，咁你有冇检讨我自己？喂，点解冇真普选呢？咁你就会话，我有能力咩？你估我有能力，我就有普选啦。咁问题你系误解咗。类似郭文贵呢啲人，佢都有个能力咁，但其实佢都系冇能力噶嘛。佢都系一啲流氓分子，嘥啲钱出嚟，想搞鸠个政府咁样。但系我听到几集，我发觉佢有可能系其中一步棋咯。即系因为上面嘅权斗非常剧烈嘅，因为咧想习近平或者想中共垮台嘅，又点知佢啫？咁即系我觉得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呢个讲法。是纯粹是实用主义产生的一个睇法来的。但大家的心里面都是这样想的。敌人的敌人即他都是你的敌人的敌人来的。但不是代表他也不是自己的敌人嘛。即再具体一点讲就是说敌人的敌人不是代表自己的朋友。但是偏偏在这个实用主义底下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我觉得绝对是错的。所以即系呢个好似好复杂咁样，即系如果大家觉得哇谂嘢咁复杂先至可以睇得清楚嗰个大局啊咁样，咁啊索性唔谂啦，做港主选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啊香港人最实际噶啦，即系点解咁多港主啫？就系因为共产党太狡猾，佢令到个成个社会好多乱象，好多信得过唔信得过，有好多鬼，有好多呃人，有好多维稳费，有好多扮好嘅衰人，有好多衰人。又扮好，又或者好多好人又俾人抹黑咗变咗衰人咁样。咁所以好人就几难做嘅，諗下真係。咁所以同埋 唔应该分咩叫好人同衰人咁简单地分咯。佢有好多好人咧，道德高尚咧，但系做埋啲柒嘢咧。你当年佢做柒嘢嘅时候，你都有支持佢，但系点知又听另外一个聪明人，哇！原来佢系做埋啲柒嘢嘅，咁样你又即刻推翻咗，又憎咗嗰啲人啦。即系而家成个民主派啊，由八九六四嗰个光环用到咁上下冇咗嘅时候，而家见到骨啦，咁你咪啊屌埋一份咯，即系声讨佢咯，咁样咁。大家要檢討嘅，其實呢啲嘢即係唔好搭順風車咯。即係你今時今日你要支持一啲人咧，你真係要即係唔係要你簽血書，但係你要不停咁樣 monitor， 佢不停咁樣唔同時勢唔同，即係要參考一下究竟佢講啲嘢，佢嗌啲口號，你有冇份嗌咧？嗌啲口號背後你有冇啲咩策略咧？嗌啲口號之後係咪齋嗌咧？即係我覺得連心理質素都唔改變嘅話咧，就真係注定一世都唔會有民主誕生，即係唔會有真普選。原因就係已經得到權力嘅人係唔會雙手奉送俾你嘅，你咩都唔做係唔會俾你嘅，你揸嗌口號都係唔會俾你嘅，因為暫時都係極權嘛。 Gary Kwan， 利申所有政論節目幾無聽好耐 With Jenny， 我信國民貴，香港人對國際政府識條條咩？現在還有 D 龍邦渠 D 龍剛剛去了 Oxford Union 做嘉賓，中國人要臉，美國人不用要臉，專心把共狗就拜就可以了，因為美國人不能被共狗欺騙，因為全球都被共狗愚弄，全球都要追討公義回來。多謝國民貴 With Jenny， 香港人同大陸人冇乜分別。 你咁講都唔係話你錯得曬嘅，但我又唔完全認同咯。即系前讲前面嗰句咧，即系如果你有听国民贵咧，即系尤其是受过共产党游论嘅大陆人，佢今日听到国民贵系异常兴奋嘅，因为佢讲嘅嘢咧就系佢心里面谂咗好耐嘅嘢，而自己又无权无势，唔能够改变到现状，但系国民贵咧就俾到佢哋一个希望咧，就好似哇我哋掌握到噶啦，就得噶啦咁样，哇中共又唔要面。即系点样用美国人嘅势力咧，就令到佢更加冇面咁样，即系系大快人心噶，真系。问题就系你信咗佢又点，你唔信又点啊？你唔系买马啊嘛？我买你得嘅，哇！成副身家瞓喺俾你，你都系输咗个失望，输咗个希望嘅啫。咁所以佢讲嘅嘢唔系完全冇份量，亦都唔系完全冇道理。即系我希望大家听下佢嘅原因咧，就系、是、啊，听下究竟佢嗰、那个。中国的心理是怎样，因为这些人在中共的魔掌逃出来，他不多不少呢对中共的了解比我们知得更加多，亦都他在美国那打滚那么久，他不会纸上谈兵，不会好像香港那些政客那样只是看书，只是看二三手 的新闻，或者二三手的即是还是怀念以前马丁路德金和金地这样去抗争，这样就收皮啦，大佬。共产党是有文化的，有他不文明的嘛，他是极权，他是跟皇帝没分别的嘛，屌你仲跟他讲这些，那我觉得这些真的太过离地得滞。那所以呢即是具体一点讲，其实国民贵讲的东西呢就是相对接近的现实咯，同埋个国际那个视野呢是比我们踎在香港是绝对好的。因为香港很多传媒呢有些东西是 skip 咗唔報㗎，因為全部都係市場主導㗎，即係你都唔識嘅，你話俾你聽都嘥氣啦。同埋香港嘅記者去外國嘅採訪，關心埋啲嘢呢係中共未必會好 take care 你香港人嘅感受，而有啲 policy 出咗嚟搞香港人搞得最甘嘅並唔係中國共產黨囉，係靠中國共產黨食飯嗰班咁嘅撲街權貴，嗰班撲街商人，是不嬲呢廿年都系俾佢哋搞死香港啫嘛，佢哋点样用佢嘅影响力嚟影响到香港嘅政府，嚟赚得更加多钱？我哋民生嘅问题就系全靠而家香港嗰班咁嘅冚家铲高官商人去令到我哋有咁嘅生活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你听国民贵，你唔好理佢啲啱唔啱先啦，即系你从佢讲嗰个当地嘅社会结构，同埋佢分析美国嘅。个官场同埋人哋个法律个法治里头嘅端倪， 你可以聽多啲少少唔同角度嘅嘢啦 ，at least， 因為我都唔係好信佢，因為我都覺得佢係鬼嚟嘅，我覺得佢係其中一個反共嘅集團，而反共嘅集團最尾都係想做翻建制嘅啫，即係佢係一個都係為咗利益嘅一個另類少少嘅反共嘅人士啦。咁大家都反共係咪 friend 先？咁可以唔係 friend 㗎，但只不過我哋可能會借咗啲力嚟令到我哋嘅願望達成嘅，因為共產黨冧台或者周身唔得掂嘅，會有助香港嘅民主進程嘅。我認為係，因為當香港嗰啲玩狗我哋嗰啲，大家都崇拜佢出書會買嗰啲地產商啊、有錢人啊，即係當大家都崇拜呢啲人嘅時候咧，佢害咗我哋幾十年係冇人夠膽出聲嘅時候，咁如果你用一個更加高少少嘅角度去睇。咁你又覺得唔知點解你就街出書你都要爭住買嘅咁樣，即係用 PR， 即係幫一啲有錢人洗咗一個底，令到個形象好似唔係喺度剝削我哋嘅。哇！唔知點解有好多人崇拜佢，以佢做偶像喎。即係我覺得除咗古天樂之外咧，就冇人即係冇人有資格係崇拜你就街咯。我覺得真係原因就係冇益過我哋啊嘛，幾乎係。 The Stranger in Canada, you rewrite Jenny, 香港人有点知名度就要做权威 ,sorry 唔识字。 即係点呀？我唔明白你讲乜，你可能係同我 Jenny 讲，我真係唔知道你讲乜 ,sorry 呀。係啦，喂，咁啊，郭文贵啊，大家嘥少时间听啦，如果你觉得听都嘥嘢，梗係唔好听啦。即係只不过咁巧呢几日撞咗入去呢，我又觉得好欣賞講廣東話個版本嗰、那個郭文貴咧，我先有耐性聽落去咯。屌你叫我聽佢啲咁嘅農村嘅廣東話，我真係冇興趣聽。咁另外咧就係、是、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電影啦。咁咧就係、是、我上個禮拜咧就睇咗一個叫做啊 Kursk 庫斯克大爆炸，潛行浩劫啊！呢套電影啊，咁咧庫斯克號大爆炸咧就係我記憶猶新嘅一單國際新聞嚟嘅。我當時係啱啱做科網公司嘅嗰陣時，咁我嗰陣時日日翻工都聽收音機嘅，咁我覺得哇好離譜喎，即係點會有架核子潛艇喺個水底度爆炸咗啊？等成幾日都冇人救嘅咁樣，咁啊最尾啊死雲，即係全部死曬啦。即係同埋當時我見到一個新聞呢，就係、是、國際嘅救援隊呢，即係包括英美日都已經拍曬心口走出嚟話幫拖嘅，因為英美日嘅同埋瑞典嘅救援技術呢，芬蘭啊仲有一定係好過當時嘅俄羅斯嘅，因為俄羅斯呢就當時破產破到飛起嘅，任何即係去這個蘇聯解體之後呢，佢哋嘅經濟好差嘅，好多軍事嘅嘢啊，甚至乎航空母艦都要賣俾香港做賭船啦、啊。咁啊，甚至乎嗰啲潛艇嘅救援艇咧，都賣咗俾人哋去觀光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好離譜嘅嘢發生喺蘇聯啦、啊。咁於是乎咧，即係你個國咁弱，全世界都伸出援手嘅時候，因為你又唔肯接受，咁啊，有得自己啲子民啊死曬。我覺得呢單嘢好離譜嘅當時，咁但係似乎咧對我哋好。嚟講好似好遠咁樣，哇！半個地球咁遠啊，北海艦隊啊，即係芬蘭、挪威咁遠啊。咁所以即係香港人又普遍都唔會講呢單嘢，但我記憶猶新嘅呢單。咁啊，竟然有套戲咧，即係將個歷史重新還原翻一次出嚟，即係又有位叫做 Ray 嘅朋友啦。如果曾經有聽過九吹廿四嘅朋友，我曾經揾過一個咧，專係買啲軍事嘅片嚟嗰個朋友就買呢套戲翻嚟，今次又同環宇合作一齊買嘅，即係如果蝕起上嚟蝕得冇咁勁啦，以我所知，咁啊唔係咒佢啊，即係因為一啲好真係好睇嘅戲咧，而又唔係有啲巨星去做，又唔係荷里活拍嘅片咧，咁咧即係應該冇乜人睇嘅，咁嗰個所謂巨星咧就叫咩名話 ？Colin Firth 咯 ，Colin Firth 咧就係做呢個高。 Kingsman 嗰個 嗰、那個男主角嚟嘅老嗰、那個，唔係後生嗰個。咁咧， 同埋佢做英國皇帝嗰出。 哦，嗰度嘅 Crown 都有份做嘅。 唔係 Crown 啊！ 啊，有咩有華兒嗰度，即係留口個嘅亨利五世嗰度。 係啊。 咁咧就即係阿監製話都幾巨嘅，但我就覺得佢唔係好巨啦，即係對香港人嚟講。咁所以咧個票房都好唔係好穩陣，我相信。咁但係咧。喂，出奇地好睇咯，即系唔系话我 friend 买呢套片就好睇啊？因为呢单嘢真系系一个历史嘅事故啦，咁同埋佢用一啲角度咧就唔系好鬼荷里活，因为系英国拍嘅片嚟嘅。咁英国拍嘅片嘅好处咧就系佢唔系咁鬼计算咯，咁佢又从好多唔同嘅角度啦，从呢单嘢嘅人性角度就出发啦，同埋有啲新嘅桥仔。或者新嘅講故事方法咧，即係唔係新啊？即係佢有獨特嘅講故事方法咧，你就唔會好似睇緊係荷里活片咁例飯例菜例湯咁樣咯。即係個英雄出現咗，跟住又救翻成船人啊！即係冇呢啲嘅，即係悲慘嘅事實去拍一鑊出嚟。咁我覺得係實正同埋有內容嘅。咁即係又唔希望過分吹奏啦。但我覺得即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因為我覺得英國片咧往往都唔會令我失望嘅，因為我幾中意佢哋嗰種節奏嘅，老實講，同埋佢嗰種視覺嘅講故事方法咧，我覺得係由勝美國片添嘛，因為美國片咧好多花巧嘢，好多 candy 嘅，即係你 eye candy， 你睇落好似好勁咁樣啊，啲音樂又好似好勁咁啊，但係呢套就欠奉嘅，但係調翻轉咧。你会即系同佢上次买呢套片一样咧，我觉得我最大嘅得着咧，就系你会置身嗰个潜艇嘅其中一个海员咁样嘅，即系睇落去，原因就系佢哋好实正、好写实咁样，表现咗潜艇嗰个情况出嚟啦。咁啊，正啦，正戏一套，咁啊，希望大家上画嘅时候会睇下咯。 With Jenny, chair to you The Stranger on in Canada,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做刚台的名人 Raymond, The Stranger in Canada, Dito Jenny, Perry Kwan, 其实富斯克号 K141, 在当时新造舰，外壳含高力高角的钢制成，外墙再加消音瓦，磁性非常弱，富斯克号很难被地磁异常探测器发现。增加咗救援难度。Jackie 曾坐至六世 ，Jackie 曾英女王老一话 ，Jackie 曾老豆 ，The Stranger in Canada，The King's Speech。 哦，系啊 ，King's Speech 啊，冇错。阿 Dicky 开头唔知你讲乜，原来你话啦，阿英良个老豆系啊，冇错。咁系咯，即系嗰个人做啦。咁阿 Gary 咧就对呢啲好熟嘅，咁佢应该迟啲会睇呢套戏啦。咁咧佢你。聽無奇不有咧，佢應該會講下呢一架潛水艇嘅歷史啊！我覺得非常有人入勝嘅，因為佢呢個即係當時蘇聯解體咧，即係其實未解體之前咧，都千瘡百孔啦，衝大頭鬼啦，有咁嘅科技，但係又冇咁嘅錢去做 maintenance 啦，同埋要配合一啲除咗你個潛艇好高科技之外，都你啲武器都好高科技噶嘛。咁佢出事嘅原因呢就係、是、因为呢样嘢配合唔到啊，同埋太多职位同埋太悭皮底下呢，就令到啲咁唔稳定嘅能源同埋武器就会有啲好唔稳定嘅嘢发生。咁啊讲住咁多先。咁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灾难同埋一个悲剧嚟嘅，绝对係。 Perry Kwan， 鱼雷黄色炸药唔稳定，以前日本帝国六号号战舰都系因为咁沉没。Jack Musick M.B. 邓武式正啊，无奇不有，似乎会讲富斯克号。 会噶。 Jenny， 其实香港嘅新闻系被封锁的，好多新闻我要直接去 link 其他途径用英文嚟听。CNN 成日做 fake news。 哦，咁所以今时今日嘅 listener 咧。即係有新聞嘅受眾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有 fake news 啦，有壟斷啦。即係雖然話、即係好開放嘅 internet 嘅世界，但係嗰個 source 咧係好成疑問噶嘛。譬如你有咩政治立場，又講啲唔同嘅嘢啦。咁敵對嘅政治立場嘅媒體，可能又唔夠你多錢，或者你個 coverage 咁大啦。 咁甚至乎香港啊，仲離譜啦！所有嘅傳媒，幾乎所有嘅傳媒都係俾紅色嘅資金壟斷咗，咩都咩又唔講得，呢樣又唔講，嗰樣唔講得啦。又甚至乎有啲人自我審查啦，就令到我哋嘅新聞越嚟唔可信啦。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做人咧，走兩個極端啦，一係咧就你好好好精闢咁樣分析到國際時事，但係咧。你同人哋讲嘅话咧，你要有埋权威喺里面，先至有人信你讲啦。咁所以都几难噶，即系如果你想家常淡饭咁倾咧，你又唔系权威嘅话咧，就俾人话你吹水啦。咁我又重新咁讲咧，即系作为在野嘅人士咧，即系我冇权力去改变个潮流同埋个政府嘅时候咧，咁你讲啲嘢唔够权威又唔够准嘅话咧，就俾人当你吹水啦。咁啊系好难嘅，无论论证。所以咧，個論證嘅節目咧，都講到自己好權威嘅 ，at least 個語氣同埋嗰個自信心，都俾你嘅感覺好似權威。我亦都眼見好多論證節目嘅人咧，佢都能夠成功咁樣練到呢種演技咧，俾好多豬一般嘅聽眾咧，即係聽咗就信嗰啲咧，就令到佢好實正同埋好有說服力嘅。咁所以我觉得听网台都应该小心，因为曾经有句说话就係话主流传媒信唔过嘛，咪听网台囉咁样。咁好多呢啲人嘅我相信，咁你咪中伏囉，有好多网台嘅人讲啲嘢都係服务緊某啲政权㗎嘛，咁样。即係实际啲我唔敢讲係咪呀，咁但係日久见人心啦，呢十年你就睇晒啦，係咪。 With Jenny, 权威 you meant The Stranger in Canada 语文 Netflix 好罗马都 OK 全片黑白色 SHIU 中 channel Hello Hi The Stranger in Canada Yeah Thanks Jenny 哇似乎啊 Stranger in Canada 和 Jenny Wu 呢不停在溝通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的事那不要紧你们明白就可以了即我觉得好像呢现在呢Google 未搞啲 AI 嘅人工智能嘅技術嘅，咁佢發覺 AI 同 AI 之間傾緊偈嘅內容咧，人類係唔知道講乜嘅。我而家有少少呢個感覺啊，咁唔緊要啦，即係你哋明就得啦。總之，喂，咁另外咧又繼續啦，保持翻個節奏啦，因為而家我寫低咗要講咩好啲嘅。咁林鄭點解突然間咁鬼 humble 咧？呢排成日都。又認衰呢咁成我覺得呢佢聞到就咁隨即係我見到就係發覺以前以為中聯辦會撐佢嘅日子已經過咗啦因為呢就係、是、我上兩個禮拜都講呢我話民建聯都做呢啲嘢你估有死錯人咩咁正正經經呢就令到佢有一個新嘅轉捩點呢就覺得死啦原本我的靠山都冇咗喇喎咁我覺得佢唯一如果佢真係能夠 free run 嘅話呢唔使睇中聯辦台戲嘅話呢又夠膽繼續做嘅話呢佢炒人囉我覺得最好就係、是、即係叫鄭若驊唔好做呢我覺得佢嘅民望一定會飆升啦咁但係會惹來咩效果呢我諗佢未必夠膽承受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我嘅主觀願望你唔好話到時候探長話佢會炒鄭若驊喎咁樣喂我梗係想啦但係會唔會佢夠唔夠 pop 搵唔搵到人 replace 佢而 replace 佢嗰個人夠唔夠得罪中共或者得罪中聯辦呢咁樣呢、這個都係未知之數咁同埋我覺得佢呢幾日有微妙嘅變化呢即係佢上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前都口硬嘅嘢呢突然間雖然未至到180度但起碼都90度咗㗎啦已經咁所以呢如果有人能夠認識得佢或者有黨派我喺呢個機會呢即係黨派有同佢對話嘅機會或者有個傳媒嘅機會呢都借呢個機會鼓勵下佢不如企返香港人嗰邊啦你做人都即係你死之前都會唔會咁良心責備呀即係用呢樣嘢嚟打擊下佢我諗佢會做出一啲歷史唔會忘記佢嘅嘢嘅咁但係如果佢繼續要靠攏權力嘅話即係因為你見到即係其實好難講嘅因為曾蔭權有今日嘅收場呢亦都係嚇親林鄭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示範嚟嘅因為曾蔭權就係軟皮蛇冇聽中聯辦點佢做乜就做乜佢有啲有所堅持即係喺中國人嘅政治就係咁可悲㗎啦即係總之嗰個極權嘅嘢 你有少少自己嘅意见，你唔好话反对，你都死得好惨嘅。咁但系最惨就系曾荫权咧，连市民嘅声音都冇咯。咁我净系听阿李慧玲啊嗰啲嘅评论咧，又或者主流嘅评论啦。当时咧有份屌阿曾荫权啊，又话守财奴啊，屌阿胡苏贞啊，又话曾荫权贪争啊。当时都有份屌搞佢哋嗰啲人咧，今日无端端又猫哭老鼠咁样咧，又话啊，其实有咩做错啊？咁当日我已经咁样讲噶啦，其实喂，你贪污都冇，即系受贿都揾唔到你，咪行贿嗰间都揾唔到你，就系揾到疑似有利益嗰个你都拉。即系我当日系咁讲啦，当然，即系我唔会话佢贪争嘅，我觉得呢啲都唔算系好贪啫嘛。即系除非你拣女婿啦，哇呢个女婿唔贪心，做咩我个女冇饭食噶咁样？即系除非咁样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多数人咧都希望个女婿咧担屎唔偷食啦，系一个圆人啦，又唔贪钱啦，又系冇丑闻啦，又即系要咁样先至能够做得上呢个特首或者一啲政治人物嘅。咁我从来就冇呢个幻想。所以咧，即系我唔系马后炮啊，我绝对系，我觉得曾荫权之所以有咁嘅收场咧，原因就系佢某程度嘅唔妥协或者软皮蛇，令到中联办喺香港揾食，或者中联办等人嘅利益集团喺香港揾食，令到有阻滞嘅时候，佢所以招致到要有牢狱之苦。即系我一向嘅立场都系，或者个睇法都系咁样嘅，但唔知点解今日咧嗰啲公开嘅立场咧，好似唔记得咗当时啊。屌鸠贪争啊，总之逢亲贪争都屌啦，乜都屌啦，楼价高又关佢事啊，唔政改又关佢事啊。咁唔知咩，如果系你觉得佢真系咁差嘅话咧，今日就唔好走出嚟猫哭老鼠啦。我觉得即系有肉酸噶嘛，大佬，即系呢啲唔系好耐之前，点解冇记忆嘅咧？好多人都一齐讲埋一份嘅啊，系啊，仲衰到扑街，因为而家嗰个仲衰过以前，所以咧，咁我觉得。咁你只不过你幻想唔到曾荫权之后嗰啲会更加衰呢。嗱，我有讲过又唔系马后炮，我话点会有好人做到呢啲位㗎，做亲都系衰人，你叫佢下台，下一个咪仲衰，如果唔系点会有命啫。即系讲晒㗎啦，其实我已经即系我唔系扮权威啊，即系只不过而家清一清条数出嚟俾大家睇下，即系大家唔使即系唔好咁幼稚囉，即系你对政治人嘅要求啊，你对一啲事实系咪人闹你又闹你又好爽，已经等于买赎罪券咧，闹完就当自己影响咗个社会啊，当自己就已经出咗句声噶啦，已经即系并唔系咁噶嘛个世界。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won't believe 100% Shin HK social media. Don't worry.Cam Long Jeans Chow, 探长今集做到几点钟?Jack Music MB, 邓无色香港新闻封闭真系令人咋食。上星期 Radio 台长嘅一周国际时事讲咗单英国特种部队虎胆龙威食单拖救人事件 ,The Stranger in Canada, but I always criticize HK government officials online.With Jenny,、he is Steve Bannon, the chief advisor to President Trump.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e is an excellent, talented man. Oh, OK. 即系你话 Trump 系咪？喂，咁啊，即系美国嗰啲评论我未够班啦、啊。咁啊，可能你大家都系北美嘅人咧，你会投契啲。咁我哋唔系话，我讲下笑啫，唔系话你哋 AI 机械人，只不过咧，你哋嗰啲唔系我嘅母语咧，所以咧，我系冇咁敏感。搭爹是冇咁掌握到嘅，咁所以你可以继续搭爹嘅。咁啊 ，parallel 咁样讲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好玩嘅。咁啊，邓武式你讲嗰、那个My Radio 嗰个节目咧，我真系我三番四次咁样，我十分钟都顶唔顺，我就跳台啦。因为嗰几条柒碌打 war game 咁样咧，唔知讲嗰啲即系佢哋嘅节奏啊，同埋。佢哋1999我真係唔知佢講乜鳩㗎，我聽咗兩次嘅十分鐘我都唔知佢都未講到個要點，咁所以我 skip 咗啊，真係 sorry 啊。同埋佢哋嗰啲咩特種部隊單拖式救人質呢啲救人事件呢啲，我覺得都係三四手資料嘅，不過幾有趣嘅，即係我留返拍戲嗰陣先睇，我會爽啲囉。 The Stranger in Canada One of my main reasons listened to Chinese social media is to learn better Chinese, both Cantonese and Mandarin. 咁你睇戏都得啦，使乜睇嗰啲咁嘅新闻啫？啊，其实我最近因为呢排得闲咗，喺电脑旁边，咁咧就成日弹啲嘢出嚟咧，我见到有一啲好无聊嘅大陆人咧，系广州人嚟嘅，唔知咩撑粤嗰啲频道嚟嘅。咁成日呢就攞啲北佬嗰啲好撚鳩嗰啲電視劇呢就配咗啲廣東音落去呢好無聊㗎但係幾好笑嘅。佢呢就係喺配音嘅廣東話裏面呢就喚醒返一啲後生啲嘅人即係識得講廣東話即係 case study 咁囉即係譬如甚至乎呢有一條呢就係、講有兩個、同事唔知出差夜咗租間酒店瞓覺咁啊鹹濕濕咁嘅其實條女鹹濕濕咁嘅咁啊成日想扭條仔去間房博嘢但係條仔呢又開兩間房唔識情趣咁樣呢即係佢用啲好戇鳩嘅故事背景呢就用好多抵死鬼馬嘅廣東話呢配咗佢出嚟呢係冇頭冇尾嘅但係即係覺得唔係精彩但係好好笑我覺得即係嗰種幽默呢係有少少我睇 Napoleon Dynamite 嗰个感觉嘅即係好难形容到俾大家听佢係点样好笑但係我耐唔耐都睇嗰个频道嘅。咁例如有一个呢就讲一班好顽劣嘅学生呢就专门恰一啲新代课嘅 Miss 嘅。咁呢嗰个 Miss 想画一啲即係用一啲新颖嘅教学方法呢唔知画一个 graphics 去教艺术嘅。画一个 graphics 呢就令到嗰啲学生呢自己用你幻想力联想系咩是这个是什么来的咁于是乎呢就啲学生呢就自由咁样发表嘅。咁呢啲学生呢就即係误解晒 Miss 啦咁样。后来 Miss 激到弹起呢就叫训导主任嚟。咁即係好多好生活化嘅冇头冇尾嘅一啲笑话。咁但係呢佢用啲广东话嘅字呢就绝对胜过用普通话嘅我觉得。咁係几得意嘅。同埋嗰个人係有少少旗下音嘅即係嗰个配广东话嗰个人同埋呢佢我怀疑佢係一两个人去做呢个 channel 呢男女都係用男人聲嗰个嘢好好笑㗎真係好低级㗎真係 喂 Jenny Donald Tang was stupid enough to jo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e underestim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Never ever tru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他们正人渣中的人渣 The stranger in Canada. Talking about Donald Ching. That's why it's very important to 知易知彼百战百胜。 所以林郑我觉得他那些糯味很浓的这排都。即是他一路可能很相信中联办会撑他做得那么爽即是他早排那些意气风范呢好像 Donald Trump 吹口哨一样。Donald Trump 唔係 Donald Trump， 咁所以睇爬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佢有勇氣嘅話咧，佢應該做一啲香港人永遠都記得佢嘅嘢嘅。我覺得。 SHIU Chong Chan， 香港政府就沙中應該受天譴。The stranger in Canada， I'd like to understand Chinese more。 OK， 咁你係咪竹星嚟嘅？我想問一下。咁你快啲睇下廣州嗰啲頻道啦真係好撚好笑啊！同埋學識好多好多一啲嗰啲係咪叫 slang 啊？即係有啲好巧妙嘅字呢佢都會有嘅。香港越嚟越少喎反而。咁啊頭先我返嚟之前我喺網上面見到人留一個言俾我個 page 呢就話關於立法會有個冇孟晶啊，就喺度屌鳩啲人用優化嗰兩個字，咁我亦都喺上幾次咧，我都講過，我係包容優化呢個字嘅，因為優化同埋改良咧，同埋改善咧，根本就係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嚟嘅。咁你喺唔同嘅用途嘅時候，用唔同嘅字係呢、這個先至係香港話嘅博大精深嘅最重要嘅能源嘅動力啊！就並唔係話你排斥所有嘅大陸話，你就代表你嗰啲係香港話咯。我覺得香港話嘅偉大嘅地方咧，就係因為香港曾經係容納好多唔同嘅外省，包括北京話或者即係比較偏少少嘅話，都 当我哋用惯咗嘅时候，佢都能够个精神就唔系话本身个字啊，系发挥到佢嘅用处啊。即系例如冚唪烂蛋咁样，呢啲系上海话嚟嘅。咁啊，即系所有咁解啦。虽然系复杂咗，但系佢个音又够响喎。咁所以咧系好适合啲叫卖啊、杂货铺啊，或者一啲街市用嘅响音嘅话嚟嘅。咁佢明明系香港嘅全部，咪全部咯，所有咪所有咯。点解要接受冚唪烂蛋啫？即系如果当时有而家香港嗰、那个同中港个矛盾咧，冚唪烂蛋咧就肯定唔能够会用到呢个字嘅。咁但系事实上喺一啲叫卖场合或者好嘈嘅地方，你冚唪烂嘅呢个字咧，绝对系响个全部要晒咁样，即系绝对系有佢嘅作用嘅，或者佢嘅价值嘅。咁所以今时今日咧，好多人都系听陶杰讲啦，就系、是、要好多香港都有字啦，做咩要用人哋咧？我觉得呢个系自我封锁嘅行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优化咧，就系一啲勾搭人嘅时候用嘅咧。即系我又唔讲我咩 improve 到嘅，我淨係讲我有啲咩优化咗，好大路同埋好讲完等于冇讲嘅。咁你喺打工嘅生涯同埋喺你应付嘅生涯里面，你真係要用啲好废嘅字㗎嘛。咁点解唔可以包容到优化呢个字呢？我觉得係咁样囉。咁就特别唔係嗰啲名人讲完之后呢，你一定要认同囉。我觉得。 Wait, Jenny, my Chinese is so shit. I know Mandarin very little. However, I am learning hard. Wait, Jenny, this is 45 minutes after midnight. What time is it in Canada? The stranger in Canada. My Mandarin is good.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told me understand 80%. 哦，咁啊好啦，呢两个都系一个做，即系做咗好耐工嘅，应该系咪？咁你问加拿大而家几多点？加拿大都分两楷噶嘛，啲冬令夏令时间嗰啲啊，系嘛？而家仲有冇啊？冬而家冇噶咯，冬天夏天先有噶系嘛？ 好似都未完啊，个夏令唔系嗰个冬天嗰时间。 哦 ，OK。哇，讲紧美国咧，真系大岭落啊，冻到咁样。哇，佢话feel like -50°C 啊，哇，黐线嘅南极咁冻，点算咧？但系其实早几年嘅东岸咧，都有几日系咁冻啊。即系我姨甥同埋我家姐都喺 New York 生活咧，即系佢哋第一新讲咧。佢都可能死到临头都唔知啦，佢哋话都唔系好惊啫，咪唔出街咯，都唔使翻工咁样，有细路仔都唔惊嘅。咁但系我哋咧，隔半个地球咧，觉得好牙烟咁样咯，同埋传媒嘅威力咧系好大咯，即系讲到即系你当一日重复几次呢个新闻咧，你系觉得死啦，点算啊？啲人点生活啊？咁样，即系我哋夏虫不可语冰咁解啦，即系我哋夏虫嚟噶嘛，我哋亚热带，咁你讲到咁冻，我哋梗系。你陌生嘢自然驚㗎啦，咁但係最吹脹就係、是、啊嗰度啲人又唔覺得好恐怖啊，真係得意。咁澳洲熱到50°C喎，我啱啱有個朋友喺澳洲呢，咁佢又冇同我 complain 話好熱好熱，佢就話熱到瞓唔著啫。咁熱到瞓唔著呢個概念喺香港成日都係咁㗎啦，譬如冷氣壞咗啊，或者個冷氣個隔塵網流流地啊，咁都係瞓唔著嘅。咁呢、这个干爽嘅地方热咧，都冇香港嘅人咧，即系我谂适应能力比较强嘅，即系香港嘅人去到嗰啲好极地咧，都觉得冇嘢，唔系好辛苦啫，咪唔出街咯咁样，死到临头都唔知呢种嘅无知嘅乐观，我觉得都唔错。 The stranger in Canada, 13 hours behind us.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澳洲就热到50°C， 少少。嚴肅處理先頂唔順，等於咩咩，除非唔係廢話都無論。 係，咁呢啲咪俾個官話咯，慢慢嚴肅處理我真係戇鳩啊，因為好廣泛嘅嚴肅處理，即係其實佢即係你要識聽咯，你唔應該當佢係呢個嘢講得唔啱咯，你識聽就係嚴肅處理，即係唔答咯，所以佢以為咁樣可以瞞過傳媒咩？你瞒一个传媒都唔能够瞒一个市民嘅，大佬啲嘢，你唔答就系唔答，冇答就系冇答。 The stranger in Canada, yes, you do. 东岸13 hours. Okay. Ultraman 数96喺 Minnesota 州，我 friend 话杯水仲未倒出嚟就结冰。 哎呀，真系阴公屌！ 屙尿咁点算啊？屙尿要喺室外未？如果你喺个天台屙落楼下插得死人噶，系咪？有咁嘅笑话系咪真嘅咧 ？The stranger in Canada. My mum is Chinese from HK. OK， 喂，咁啊，我又要搵杯水饮啊，因为咧好缺水啊，今日行咗好多路，行咗9800多步啊，翻到嚟唔知几多步，睇下先。哈，翻到嚟啱啱咪10000+啊，斟杯水先。喂，继续踊跃发表。摆喺边啊？哦 ，OK， 见到。咦，大家立立地咯，咪走咗好多人啦，已经。 S H I U Zhong Chan 有冇睇过 Beautiful Boy？ 冇啊。 S H I U Zhong Chan 唔好意思，九唔搭八。 都唔紧要嘅，横掂都话题都过咗啦，讲到好冻啊嘛，头先。哇，咁咧今日咧我。即係我 eBay 咗半年到啦，有冇半年啊？可能冇啊，11月開始，10月尾開始 eBay， 11、12、13個月啫。咁咧，我一路咧，我買嘢咧，我都係冇講價嘅，即係我通常一開波咧個 filter 咁 buy now 嘅，咁咧人哋幾多錢咪幾多錢咯，你唔啱咪唔好買咯。咁咧有啲貨咧，你又可以唔買又得，又唔係等住用嗰啲咧。因为我呢排咧成日买啲 cheap 镜头嘛，因为我成日睇人哋嗰啲Facebook YouTube 里面有啲镜头嘅 review 咧 ，vintage lens 嘅 review 咧，成日都见到啲鬼佬咧几蚊一支镜头美金啊，有啲20蚊一支镜头 versus 一支200蚊美金嘅镜头咁样嗰啲嘢，好多呢啲嘅。咁咧我就觉得奇怪啦，点解我成日揾啲镜头都冇咁平嘅咧？点解我哋成日都揾到5蚊啊、20蚊嘅镜头嘅咧？咁我已经照翻嗰个 video 去eBay 个 search 咧，真系冇啊，冇咁平喎。咁后来咧，我买咗喺嗰度买咗成5、6支镜头有啦，已经即系全部都系 cheap 嘢，两位数嘅，系有一支135mm 1.8 光圈嗰啲特别贵嘅啫。咁於是乎，我覺得啊，點解咁？點解人哋咁平我冇嘅咧？咁原來我發現咧，啊真係蠢啊！琴日先發現有粒 button 咧，係寫住你 make 嘅 offer 嘅，即係話佢擺譬如要50蚊咁 make 嘅 offer， 40賣唔賣咁樣，賣唔賣算咁樣都得噶嘛。咁我就琴日先開始識得撳呢粒 button 啦。咁你開個價咁樣。咁咧，我之前咧，我未識撳呢個 button 之前咧，我成日聽到人講咧，喺個 eBay 買嘢咧，就啲經驗唔係好好嘅。咁但係 so far 我呢3個月咧，全部都好，啲嘢包得好靚。尤其是日本嘅 seller 咧，佢 嚟到件货咧，仲比佢影嗰张相更加靓嘅，咁好唔话得啦。咁啊，同时发现咧，香港人嘅 seller 咧买啲镜头咧，哇，全部都系四位数以上嘅美金啊，讲紧，即系香港嘅卖家专系卖贵镜。咁我睇翻同一支镜，因为鬼佬卖三位数都有多嗰啲，即系两三位数，即系几百蚊啊，百零蚊啊，一啲极贵嗰啲拉卡镜。但香港人标一个特别贵嘅，即系觉得香港人真系好鬼贱格嘅，即系你 eBay 揾食，就好多人都揾紧食，有啲甚至乎我帮衬嗰啲，佢已经喺 eBay 度十几年啦，咁人哋都系安分守己，即系又唔会赚到尽。但唔知香港嘅买家咧，不单止狂奔广告，仲要咧卖，我见到五位数一支镜头咧，系人哋卖紧$800美金咁样，即系都够胆咁样标价嘅。咁清一色啦，总之你搵个镜头，你唔知系咪淨系镜头，可能第啲物品都系咁。你从个最平开始或者最贵开始都有啲唔同嘢睇到㗎嘛。咁我试下搵一支唔知咩镜，从最贵开始嘅，哼，头嗰三板啊全部都系香港嘅买家嚟嘅。即系香港人究竟有咩信心呢，觉得自己买啲可以买咁贵呢。咁啊，即系都系博懵心态啦。俾你博中一镬得嘅话，即系就算你支镜咧抹得好靓，点样成你嘅咁嘅 service charge， 你要多成个位数，由几千蚊变咗萬几蚊咁样，即系我真系大惑不解嘅。咁啊，总之我就真系唔够胆做香港嘅 seller 啦。我觉得真系影衰，即系俾嗰啲人影衰晒。咁于是乎咧，令我觉得啊，点解我买亲嗰啲啊啲 service 都咁好嘅咧，包得都咁鬼靓嘅咧？会唔会系因为我从来都唔讲价嘅关系咧？咁我今次一定要做个实验咧，就系、是、试下讲价。咁睇下嚟到咧个啊同一个 buyer 添，我试下，唔系同一个 seller 添。咁睇下会唔会因为讲价之后会衰啲？咁啊，迟啲又会做一个 review 啦，同大家简单咁样，都几好玩。 With Jenny, Abby, 一定要讲噶。The stranger in Canada, after came back from China, won't use any electric pay system, never use credit card in China. I gave cash to my students to purchase for me. With Jenny, 香港人喜欢赚到尽，佢哋可能是大陆人的。 嗱，我哋咁讲就唔公道啦。即系香港人喜欢赚到尽，嗰啲未必一定是大陆人嚟嘅。因为好多香港人去过大陆做嘢做生意，佢哋只不过觉得唔系好似大陆人咁就蚀桌咁解啫。我觉得即系唔好觉得香港人啊，真系咁有廉耻咯。即系香港人所谓有嘅廉耻咧，因为我哋本地嘅法律咧，以前啊相对严明啲啊，同埋大家守法嘅理由系好大。因为香港短兵相接。即系侧边你揾笨嘅人都喺你旁边啊！你要找佢晦气好容易啊！香港人即系人物又好细啊！咁你会因为要面子嘅关系咧，你就会相对守法啲，咁咪慢慢成为一个风气咧。咁你香港嘅幸运嚟嘅呢个系，咁但系今时今日，香港人成日翻大陆住，又成日都有啲唔同嘅人。即係會令到連香港原本嗰個好嘅優良嘅傳統呢，都慢慢因為翻完大陸學咗佢哋嗰啲搵完你笨我走個佬啦，名都改埋啦，你冇話法啦。即係我哋會俾咗呢種咁嘅影響呀，鬼佬都係嘅。即係鬼佬而家好鍾意買翻版嘢呀，都係翻大陸學嘅啫嘛，好多時都係。咁於是乎即係覺得嘩，原來咁都得㗎，屌我係咁啦，我以前係笨柒㗎咁樣。咁所以咪即係將江就係咁解啦，即係香港就等於一個將江一樣，即係你試過唔死冇事咁，人都走去學。原因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嘅法律界啊、警察啊，我眼見到咧都係包庇緊一啲大陸人。原因唔係除咗佢哋好怕大陸人有官威或者大陸人好麻煩之外，仲係佢哋要起訴佢哋去做多好多嘢。即係我收咁嘅人工，哇！你要我次次拉啲大陸人，個 workload 大十倍嘅，我梗係揀啲香港人嚟拉啦咁樣。即係慢慢崩壞到今時今日咧，即係都係拜大陸所賜。但係至於啊頭先啊 Jenny 講嗰樣嘢，我就唔太認同嘅，因為香港人本身都係無恥嘅。你見到好多香港嘅新移民去到美加， 買完件衫去飲完再走去還衫都有㗎啦，即係呢啲咪搞到人哋個 system 全部崩潰曬囉。而家好多地方都唔可以俾你咁樣做，又甚至乎倪匡自己都喺度告解過啦，佢話佢嗰陣時都未跛嘅，咁就想慳返啲腳力呢，就借人哋嗰啲傷殘用嘅電車去上三藩市嗰個斜路，有個斜路咁樣之字形咁樣上㗎嘛，咁點知呢上到一半呢突然間停咗電呢，咁佢要 keep 住扮跛等人救呢，佢驚呢突然間走落地行呢，驚俾人話扮跛，咁香港人呢係有呢種廉恥嘅以往都，咁但係當你喺嗰度住得耐，你冇曬啲 connection 就發覺，哇！原來人哋地方大啲，個圈子冇咁細嘅時候，你就自然會做埋啲無恥嘢噶啦，咁樣即係所以唔好 100% 賴曬大陸人咯。因為大陸人有今日嘅成就咧，都係因為佢哋個政府即係令到佢哋即係唔信法律啦，覺得自己嘅權力都係靠自己爭取，權利係靠自己爭取，唔係靠個制度爭取啦。咁嗱，我唔係體諒佢啊，即係我分析緊點解佢哋呢啲咁嘅遭遇會令到產生咗呢啲咁嘅人咋。 The stranger in Canada, electronic, with Jenny, where you are teaching in China, stranger in Canada, Ephraim, 港幣78元。 Thank you, Eva. The stranger in Canada.Teacher and student， 我又开始唔知道你哋喺度讲紧啲咩 topic 啊，唔紧要，咁啊你明就得噶啦。喂，继续就讲紧咩啦？阿窝砖唔知喺边度听紧咧，即系我有个长久嘅网友咧，就佢有留言俾我嘅，咁咧佢就系话佢问我咧 N 年前咧就有个猛鬼 studio。咁我揾咗個嘉賓 Patrick 呢上嚟呢就講鬼故嘅，咁呢佢係一個琴師嚟嘅，有一個即係表演，即係表演一啲，即係為一啲表演者伴奏嘅一個琴師嚟嘅，咁專業琴師啦，有時呢就做下人肉卡拉 OK 啦，咁近來都冇乜呢啲人肉卡拉 OK 做，咁就做 show 囉，即係 wedding show 啊，或者啲 ceremony 嘅音樂嘅 show 啦，咁佢負責彈琴嘅。咁呢佢嗰次上到嚟呢，就我嗰陣時猛鬼 studio 呢就真係一個專業嘅 studio 度做㗎嘛，咁於是乎呢就我求其搬部琴啊，搬套鼓啊，用乜嘢啫嗰陣時。咁呢咁還掂佢咁勁，咁我梗係同佢 jam 一 jam 個 opening 先啦，咁樣即係懶係好似令到我嘅觀眾呢好多娛樂性咁啦。咁但我打得唔係咁好，但佢彈得幾好嘅。咁嗰次就咁我啲失準嘅。咁同埋我哋都係純 jam 嘅，冇夾過嘅，因為人哋日理萬機點得人同我夾完先至玩嘅節目啫。因為人哋係晚晚都彈嘅，但我就唔係成日都打嘅。咁於是乎呢就即係我想俾多啲唔同嘅趣味我啲網友啫，只不過係。咁點知最尾呢我哋又再 jam 返首歌呢，就係一首 cover 嚟嘅。咁呢就我冇講到歌名，到最尾都唔記得開鼓嘅。咁阿波川呢就問我嗰首係咪獅子山下，咁答你就唔係獅子山下嘅。嗰首歌呢獅子山下係440㗎嘛，嗰首歌688嘅。咁呢個 beat 好唔同啦，咁你覺得我就 rearrange 都唔奇嘅。咁但係呢嗰啲 chord 嘅 progressive 呢就係、是、好類似嘅。都係我同阿周老闆曾經喺怒火咪怒漢推歌講過音樂通識嘅其中一種編 chord 嘅方法呢，就落樓梯式嘅 chord， 即係話有一個一 chord 就變跌落去7-6-5-4-3咁樣，就係一個通常主流嘅一個好 hit 嘅歌都係咁樣編嘅。咁啊撞 chord 就唔奇嘅，即係同呢首歌一樣。咁但係嗰首歌呢就係、是、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嗰首歌叫做，就係、是、嚟自嗰對咩Simply Red 嘅歌嚟嘅，咁樣囉，就唔係獅子山下嚟嘅。咁另外窩磚呢就係、是、問我有冇睇嗰套叫 Headshot， 因為我上次呢我哋有講一套韓國唔係一套印尼嘅武打片呢，我覺得好睇過任何嘅，即係我暫時嚟講呢睇過最好睇嘅武打片就係嗰套印尼片叫做，哎呀唔記得咗添，你記唔記得 咁咧佢话冇睇嗰套，但系有睇嗰个男主角嘅另外一套就叫 Headshot， 咁我得闲搵嚟睇下先。咁啊搭咗佢啦，咁佢未必喺度，但我谂佢都会听 Archive 啩。 The Stranger in Canada. Sorry, didn't mean to distract you guys. 喂 ，hello， 探长你好，睇外话你隔离白色凳系咪为 key 到埋？今日有新闻，外国有小朋友夹亲只手，小心啲猫跳上跳落夹到佢哋。 好难小心噶、哦，即系因为我知道呢凳咧，好似 IKEA 都有嘅，有个 lock， 唔知 lock 住边度嘅。咁啊 ，so far 佢哋都未试过，因为佢哋冇咁大力整得反张凳嘅。咁咧就系、是、Mac。Soldes 啊，我系咪识你啊？系咪洪朝峰啊？你系咪？可能又唔系啦，又叫 Mac 啦。咁就你好啦。咁就同埋阿 Candy Kwan 啊，咦都未见过你，我可能以为 Gary Kwan 同埋 Candy Akin 添。咁嗱，两个都唔系。咁系咯，就系、是、IKEA 张凳嚟嘅呢个冇错。但系呢张凳咧，我试过俾我个朋友一个肥女人咧坐爆嗰张凳嘅。你记得边个啊？Carol 咯、 哦， 就系呢张咯，嗰阵时喺美孚佢坐爆咗嘅，好流嘅啫。尤其是咧，佢经过紫外线之后咧，呢凳系好脆嘅，会变咗。 喂 ，Jenny， 我在英国是做义工，替大陆人做免费翻译的。大陆人专针对人家的福利，很讨厌。最后英国决定退出欧盟了。继续下去英国一定破产了。 The Stranger in Canada Simply Red's Holding Back The Years is one of my favorite、 哎、 Jack Musick MB 邓姆式因尼片叫突击死亡、 啊、突击死亡塔、啊、 有品味识欣赏 Simply Red。 哇 Dickie 曾呢我刚才讲到一半又没讲，不知道为什么 distract 了给黄毓民。因为呢你头你说很久有个叫进阶的人很久没进来的，咁於是乎呢我就想講咩呢，想講黃毓民講講講第啲嘢啲。咁就我喺 Facebook 嘅 page 咗個黃毓民嗰個 post 呢，就話係維穩費嗰單嘢呢，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呢就好多我以為永別嘅網友呢出返晒嚟喎，唔知原來仲有搭爹嘅，就有邊幾個呢可以明借下佢哋先。我以為呢啲人已經即系我消失于网台之后咧，我以为佢哋已经即系唔再听，咁可能啊曾经 like 个 page 弹出嚟，咁啊啱听咪答两句爹咁咯。我谂佢九七廿四都应该冇听噶啦，因为啲话题实在太唔啱佢哋听啦，已经。即系我以往都讲过咧，其实做网台要受欢迎咧系有个 formula 嘅，但系我就觉得我唔 follow 咁解啫。咁可能因为我用呢个唔 follow 人哋个 way 而阿 Q 精神咧解释咗自己点解越嚟少人听咯，可能系咁咯。咁有边个咧真系要明谢下佢哋啊？因为呢啲名系耳熟能详嘅，以前咧 D100 同埋喺DBC 咧已经成日见到佢哋噶啦。例如啊 Seven 哥啦，一路都有喺度嘅，咁啊好活跃喎。讲开啊黄毓民嘅话题。有啊 ，Kong Chi Man 啦，又系好耐冇喺 Facebook 度见过啦。呢、這个Realme Nakasaki 唔知啊，呢、這个未见过嘅都。咁 RB 波咧已经好陌生咯，见到个名，但系我有记忆。仲有呢个啊 Eddie Sir 啦 ，Eddie Sir 又系冇乜几可答我爹嘅，因为佢讲啲好高层次噶嘛，成日都讲政府嗰啲。佢做个公务员啊嘛，咁我以为已经冇 follow 我，或者 Facebook 个 page 已经 unlike 咗唔定嘅，因为不停咁有人 unlike 我都知。咁佢又有搭爹或者讲起黄毓民，呢啲系咪就系叫做冤家咧？呢啲就系、是、咁仲有位叫做Randall Cam 咧，又系好耐冇见嘅。咁啊，仲有黄德汉啦，咁嗰啲咧。梗系呢个应该唔系黄毓民个仔嚟嘅，即系佢个笔名叫，即系 Facebook 个名叫黄德汉。咁以前咧成日都怒汉推歌嘅时候咧，即系不停咁样搭爹嘅，咁啊又见得翻佢咯。咁啊所以好得意嘅，即系你出翻呢话题，原来嗰啲人仲存在嘅，咁啊都几啲 experience 都几得意咯呢排，因为 post 翻嗰啲嘢。 OK， 仲有个黄耀明咧都好笑啊，都有答下爹咁样。喂，咁啊系啦。 With Jenny, simply read from The Stranger in Canada. Actually, I listened to my mum's favorite.Kenny Kwan， 我听咗好耐，你嘅旧听众嚟噶。 哦 ，OK。 Thomas Kwan， 系。 喂，咁啊，Kenny Kwan， 我想即系做下 research 啦。即系你听咗好耐，耐成点咧？应该都系 DBC 啦最耐，因为我 DBC 先系初次扬声嘅 DBC 开始嘅。咁你觉得即系以前咁样好 hardcore 讲政治系咪好听啲咧？真系即系会呃到阿 like 咧？即系而家。有人问我喂今日吹啲乜啊咁我都答唔到佢嘅咁係咪即係好鬼赶客呢咁但係唔紧要啦我都唔想有呢啲压力㗎真係。即係我问嚟都拗水吹啫老实讲。 喂 Jenny, sorry, time to sleep. 一上午十时 see you soon everybody. Night night,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want, Perry Long, 多口问句。探长你找得回你拍倩女幽魂拍那张鬼相未啊我等了你几年了。The Stranger in Canada. Good night, Jenny. Good night. 喂咁你真係问多句都冇用啦。因为那个 situation 係好棘手呢。即係我问阿肥文佢又软皮蛇啦因为可能佢都冇入到去啦。而佢又唔会为咗我幅相会走去再有勇气见一见佢家姐啦。因为我都担心有一个实况呢即係讲到呢啲嘢有啲 set 嘅。即係老豆老母都走咗嘅时候呢兄弟不和系咪一世都唔会见返呢呢啲亦都好实际嘅问题嚟嘅。即係我就有所知系咪人人都系咁嘅。但係当你同啲家姐细佬妹好不和嘅时候咁係一个好嘅机会大家可以以后唔见㗎嘛。咁佢哋以后唔见嘅话咁我都想以后都唔使攞返啦。就係咁啦。 Jackie Tung, Manchester originally, fan of Man United, that's why the band was named Simply Red. Kenny Kwan, 咁又唔係 DBC, 我听你鬼故开始。 哦鬼故唔係好耐咗都係两年三年前㗎咗。咁啊Dickie Zeng 系啦 ，Dickie Zeng 都有份搭爹嘅嗰个 friend。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王查汉其实系索罗 B 分身，王查汉即系王特汉，即王玉文大仔广名。 好多人都话系阿索罗 B 分身嘅，但我兜口兜面问过佢，又冇认到佢，佢又梗系唔系啦咁样讲嘅。你知道把声好高嘅啦，学唔到添。但系唔知系咪真咧呢个？喂，咁咧其实而家都好点几啦。其实今日已经 over 两个钟噶啦。咁啊，讲埋我啲话题先啦。啊，仲有人继续答我头先个问题，真系好啊。 Jackie Chan 兄弟不和硬过铁， 铁同埋感情。都成日都被人用嚟做，即系硬同埋硬同埋感情都成日有人攞嚟形容啲家事嘅，真系。例如我听阿肥文成日讲鸠硬冇亲情嘅，点解？知唔知 ？Salim 话 ：Good morning， 探长。 喂 ，Hello， Salim。 我由 D 一百听你到现在。 哦 ，OK， 都冇人答我头先嗰个问题嘅，即系。其实我之所以所谓成日都话有个 formula 呢即係你一唔 follow 个 formula 呢就会整定冇乜人听嘅。咁而家係我又证明咗嘅有啲嘢真係。咁或者已经好重复啦有啲人就觉得唔知呢是但啦冇所谓。咁我连除讲话预备咗啲嘢先啦都冇乜。咁最近呢有人 forward 咗VOTV,有一段片段啦，咁嗰个系咩节目我都唔知嘅，其实咁咧就里面其中一个主持咧就系做鬼探里面嗰个肥妹嘅，那个肥妹叫咩名我又唔记得咗，咁咧就一段好短嘅咧就讲紧关于夜游嘅，咁咧因为早排咧就有个新闻咧话夜游咧系同纯毒差不多咁样食紧死人咁样，咁于是乎咧就佢又懒系有两边。有啲支持食夜游， 有啲又反對，即係主流醫學咁樣講，對耶油有咩講法呢？咁嗰個男主持呢，我諗以前係做幕後嘅，即係你睇佢嗰種自信同埋熟絡程度呢，就應該係資深嘅，咁佢就支持成日夜遊嘅。咁就請兩個，一個唔知醫生，一個營養師呢，就呢就照稿讀啦，即係所謂照稿讀呢，但冇人俾我稿佢㗎，即係佢認為呢嗰啲好權威嘅哈佛大學啊，甚至乎主流醫療界呢，就覺得夜遊呢嗰種脂肪呢就唔可以溶解，就所以呢覺得係一定食咗會死嘅咁樣。咁另外呢，即係咁跟住人哋問佢 point 係咩啦，咁佢講到 technical 嘅 term 呢，有咩飽和脂肪酸又 blah blah blah blah 講好多，就呢認為呢都市人呢就唔應該食椰油嘅。咁呢跟住男主持呢就話唔係喎，嗰啲有啲有啲唔知邊個國家淨係盛產椰子，嗰啲土人一世都淨係食椰油，佢哋啲身體比我哋更加強健，同埋佢哋身體發現咗好少都市人嘅心血管病同埋嗰啲發炎㗎喎，咁樣咁點解釋呢？咁樣佢話嗰土人嚟㗎嘛，我哋都市人就梗係唔同佢哋體質啦，咁樣講。咁呢佢哋肯定唔識遺傳學啦，肯定唔識得進化嗰啲嗰樣嘢啦。因為土人同埋我哋城市人嘅進化呢都係嚟去得幾千年，人嘅 DNA 會變到幾多嘢先得㗎，咁呢樣嘢唔知唔緊要。咁最好笑嘅營養師呢就更加話自己呢，即係我就對嗰啲 client 呢，我就絕對反對佢食椰油嘅。原因呢你諗下，即係去嘗試呢用一個好簡單啲嚟講嘅方法去講客人啲，叫人你點解唔食椰油呢，真係笑撚死人。佢話椰油呢喺室溫裏面都要凝固嘅，諗下入到呢血管幾咁危險啊。嘩笑撚死人啊，真係。喂，體溫令到椰油，唔即係有體溫椰油就自然會溶㗎啦。嗱呢個已經係比喻不倫㗎，就算你有體溫啲椰油係溶咗。咁即係呢個都唔係理由嚟嘅，原因就係呢即係你溶唔溶佢唔係因為硬咗令到你失血管㗎嘛，而家大佬。即係食即係你哋就算解剖話因為嗰個人成日食椰油就會血管閉塞，都唔係因為嗰啲椰油塞咗你血管㗎嘛，係你个血管里面增生咗一啲肉出嚟，冠心病嗰啲先令到失血管，或者你有啲脂肪血管。咁佢竟然咧话椰油咧喺室温都会凝埋一嚿嚿，你就唔好食啦。入到血管你谂下几危险啊！哇，啲戇鳩到爆炸噶！屌呢个营养师牌点样得翻嚟噶？究竟啲普通常识都冇就话自己营养师，真系笑卵死人咩，大佬？咁另外咧，佢更加咧就话咧，唔知食椰油即系唔记得啦，即系总之好卵柒啦。仲有一个 point 系好卵柒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咯。喂，唔卵识即系俾吓死咩？喂，我同阿监制成日都食椰油噶啦，甚至乎我识有啲朋友餐餐食椰油，我带埋张椰油出街嘅。如果系啊，连续食廿个月都死卵咗啦。如果真系纯毒嘅话，咁都唔死我顶噶，咪拎去做实验先。啲白痴啊，呢啲真系。咦，阿 Dicky 同埋阿Alex 都话嗰个系陈启泰嚟，我真系唔认得。陈启泰好靓仔嘅，我记得，但系点解嗰个 View TV 成个叔伯父咁样嘅？真系陈启泰唔系啩？呢条系$80嘅问题嚟，真系。 Jackie 陈启泰 ，Alex 长嗰个系陈启泰。Jackie 陈食咗会脑退化？ 唔捻知啊，食咗有毒啦，总之。 Jack 咪食 MB 邓模式，体温30几度，室温20几度，所以不用担心塞血管。 白痴啊！你话嗰啲人， 如果椰油会食死人，马来西亚同泰国会即刻灭亡。 好似又亡捻咗国添啦，边个唔食椰油嘅啫？菲律宾都系啊，不过菲律宾啲人食椰油就危险嘅，因为菲律宾啲人椰油都攞嚟炸嘅，因为椰油系相对冇咁稳定嘅食油嚟嘅，即系唔稳定嘅意思咧就系、是。当你遇到高热呢，即係过百度咁样呢，佢又会变质嘅，即係变得碳嘅。咁就真係冇益嘅。咁但係我哋食生炸处女椰油㗎嘛，即係 virgin cold press 㗎嘛。咁啊。 煮熱 囉。即係係囉，即係因为佢唔稳定嘅关系，我哋唔煮熱㗎嘛。咁所以係唔会有事囉。咁我觉得嗰啲所谓嗰啲成日恐吓人哋嗰啲西医药 分定嘅报告咧，就真系好捻戇鳩嘅，成日都攞椰油同埋其他菜油嗰啲嚟比較，就是用一個煮熱嘅情況之下去比較，咁啊梗係有毒啦，大佬！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都識得做嗰啲藥業嘅高層同埋政府嘅高層啊！即係你呃一啲蠢人係好容易啊！即係你似是而非咁樣用一個唔公平或者一個唔現實嘅條件嚟處理一啲你唔中意嘅嘢。或者用一啲好有利嘅条件嚟处理啲你好鍾意嘅嘢或者赚到钱嘅嘢。咁嗰啲人就听你噏㗎啦，即係最紧要权威。即係所以呢，即係我明知呢样崇拜权威係一个无知或者平庸嘅人嘅水泡，呢个係现实嚟嘅。咁但係我哋冇办法改变㗎嘛。咁咪用我咪自己信自己囉，唯有。即係信权威嗰啲梗係话你无知啦。我啲好多朋友呢，我唔想同佢傾偈嘅原因就係佢哋咩都係信咗权威之后呢，就分开一啲读得书少嘅人。 你 个个礼拜都讲。梗係讲啦，屌真係小气㗎嘛。即係我觉得嗰啲人就不知所谓囉。即係如果能够又读得书多，就能够好谦卑咁样呢，了解多啲唔同嘅角度或者研究多啲，唔好淨係信权威。嗰啲人真係好难得㗎。即係呢啲朋友多多都唔拘㗎，真係。 Jackie 曾识就被佢笑死 ，Jackie 曾唔识就被佢吓撚死。Kenny Kwan 椰子油未食过，不过茶面真系几好。 茶面都唔好啊，因为暴露喺室温嗰度，面会硬咗啊，唞唔到气啊，都系咁讲噶嘛，系咪？喂，咁啊，差唔多啦，仲讲多个话题添啦。我睇新闻有都系，我发觉咧有线有啲新闻咧真系几有趣嘅，即系成日攞啲太空科技啊。嗰啲即係人類嘅新發明嗰個 topic 我好鍾意嘅。咁發現咗呢，原來人嘅癌細胞呢都係有嘅生理時鐘嘅。咁我點解咁上心呢單嘢，因為呢我成日都聽一啲好似好熟中醫嗰啲人講呢，就話好心你唔好咁遲瞓啦，即係人有個生理時鐘嘅，咁遲瞓呢眼瞓呢真係對身體唔好嘅。咁具體問佢點解唔好呢，佢話唞氧氣都唔同啦，啲氧氣日头系好啲㗎嘛。喂，咁其实我細細个呢返早學嗰个年代呢，我已经觉得都戇鳩嘅。即係你惯咗眼起身就眼起身，早起身就早起身。你自己瞓到要醒就醒，你鍾意夜晚思考多啲，你觉得 productive 多啲，同埋夜晚觉得舒服嘅，享受埋个夜晚。我晏啲起身，我搞得掂啲嘢就如何啫，係咪先。呢个先係人体嘅生理时钟嘛。所谓生理时钟就係你成日觉得 feel good，你咁样嘅作息生活你觉得好舒服嘅，即起码你唔会觉得有压力嘅，咁就已经系你个生理时钟啦。咁如果你讲嗰啲呢，即执迷不悟嗰啲，又唔出街呀，成日匿埋自己房呀，一个礼拜先出一次街，嗰啲就系病嚟㗎啦。咁所以呢，我就觉得话明人嘅生理时钟梗系自己嘅生理时钟啦。即啲人成日讲嘩日出而作日而息，呢啲咪就系好明显就系当权者想要一啲劳动力，想生产好多奴隶嘅讲法，但唔知点解呢就好多人信咗啦。咁於是乎呢觉得人就应该係咁，唔应该係咁嘅。喂屌你如果係咁样就死得啦。喂有啲古代或者史前或者啱啱有人类嘅时候，嗰啲人啊鬼鬼祟祟夜晚先出嚟搵食，日头驚俾野兽追㗎嘛，日头梗係瞓觉㗎啦。咁佢因为佢嘅生活嘅理由佢而改变咗，咁佢条命长啲，又或者佢能夠有適應地形嘅能力，咁所以人類就係咁樣繁衍先可以運作㗎嘛。咁但係後來人已經唔係靠自己嘅直覺啦，已經靠你嘅老闆、你嘅成績表、你嘅奴隸主去操縱咗你嘅生活。咁你成日講啲你容易接受啲嘅歪理，就話俾你聽你應該係點，應該係點，應該係點，應該係點咁樣。咁所以就形成人，雖然你人人都係嗰陣時起身，人人都係嗰陣時逼地鐵，人人都係嗰陣時返工，人人都係嗰陣時放工，咁唔理啦，有啲表現好啲，有啲表現差啲，表現差啲嗰啲呢你就承受你嘅責任，可能減人工呀、扣糧呀、blacklist 呀、令到你成為一個下巴嘅人呀，成為你喺社會度可以犧牲嘅人呀。咁呢個社會就係咁樣運作㗎嘛，即係呢個係現實，但係好 sad。咁嗰個當權者同埋嗰個金主梗係咁樣先至最著數啦，即係資本主義帶俾我哋嘅就係有權力可以控制到你嗰個就係king㗎嘛，因為佢能夠 provide cash 俾你㗎嘛。咁人就為咗你嘅 cash 呢走去扭曲自己嘅生態， 咁呢個咪違反咗咩叫生理時鐘囉。咁嗰啲好熟中醫嗰啲又話生理時鐘啲廢話嚟㗎大佬。氧氣差幾遠啫。你日頭嘅氧氣好啲咩？你喺郊外又唔同你拗，你喺香港呢咁嘅地方，即係日頭啲樹又話放氧氣呀，咁啲車唔放氧氣嘅，咁夜晚就少啲車，咁啲樹又放二氧化碳嘅，咁你日頭同夜晚咩分別啫？咪一樣。咁所以呢就廢話啦，我覺得即係可能得罪咗啲中醫啦。咁你用試下用我嘅諗法去諗下，睇下有冇少少道理呢，唔知。咁呢原來呢今日嗰個新聞呢就係話呢，人原來每個細胞都好自我嘅，每個細胞都有佢自己嘅生理時鐘嘅。所謂生理時鐘呢，就係最適合自己運作而取捨嘅一個時鐘，就成為自己嘅生理時鐘啦。即係證明我係翻早學嘅時候，即係小學嘅時候，我已經睇通咗呢一點啦。人係由細胞組成嘅，你細胞叫你自己點樣做嘢，所以你個人跟住你個身體去做嘢，咁樣先叫養生啊嘛。定唔撚係成日食西藥啊，又學氣功先叫養生啊嘛。咁所以你要聽自己嘅身體呢樣係極其重要嘅。咁於是乎咧，佢話原來咧食發明咗一種藥咧，就令到你嗰個癌細胞咧誤導咗佢啊。令到佢冇觉好瞓啊，令到佢生产唔到，唔能够生繁殖得好慢啊。因为你一违反咗个生理时钟咧，你就令到你瞓就瞓得唔好，又 recover 唔到你损失咗嘅嘢，咁佢自然就唔会生长到嘅。咁咪就系要嚟用呢种违反人类嘅身体里面癌细胞嘅生理时钟，而令到佢嘅癌细胞慢慢衰竭，慢慢繁殖唔到，就慢慢令到癌症醫好咗嘅。咁人哋臨床實驗試過曬，啊，證明原來真係 work 嘅，因為只要針對嗰種細胞嘅作息時間咧，你就能夠個人正常運作，兼夾啲癌細胞慢慢死咗。咁而你正常嘅細胞咧，你只要唔針對嗰個細胞嘅作息時間咧，嗰個細胞就唔會死嘅。哇！真係神奇到咁樣，真係以世界世衛嘅有份支持世衛嘅藥廠，唔知會唔會唔放過佢，又可能打壓佢啊，收購咗呢個 formula 又唔出呢啲藥啊，呢一定會發生嘅，即係唔使我講啦。因為咧，以往呢二三十年咧，即係睇新聞有好多科學新知咧，都成日講完啲嘢咧又冇一件事嘅。點解咩？佢唔係佢哋啲研究係假嘅，好多時咧都因為商業嘅理由咧，就俾啲藥廠收購咗呢個 Platon。得佢哋先出到嘅藥，有都好貴，或者甚至乎淹死咗佢，冇人即係直頭唔出呢啲藥。咁呢啲係現實嚟㗎嘛。咁所以呢即係我淨係呢個藥囉，就令我諗起即係人嘅生理時鐘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人認為我錯嘅，咁但係我所有嘢唔係求其 adlib 咁樣爆出嚟嘅，即係透過好多時間嘅思考同埋驗證，即係唔係好科學嘅驗證，即係去對比地驗證呢，即係我發現咗好多嘢呢，根本好多所謂坊間好權威嘅呢，都無非呢佢都有個 hidden agenda， 佢要你啲人點，要你啲人點乖乖地返工，即係你屌完遊完行第二朝就準時返工，咁嗰啲人講得冇錯嘅。人呢就好多時呢都係依附權威嘅時候，或者依附權力嘅時候呢，就會不停咁重複咁做一啲好戇鳩嘅嘢，當自己個身體講嘅嘢冇講過，咁於是乎咁產生咗好多因為壓力而產生嘅病啦，抗免疫嘅能力啦，同埋好多時你個身體要 recover 嘅時候 recover 唔到啦，同埋精神上壓力啦，咁呢啲全部都係病源。但係點解冇人抗拒呢啲病源嘅？淨係以為咧，乖乖地翻工就賺啲錢翻嚟食藥，咁就過咗人嘅一生啦。咁我就覺得咁樣好戇鳩咯。咁可能當然有啲覺得個 cash 係傾嘅人咧，就覺得啊，你都咁樣先戇鳩，一事無成，屌你大把機會做嘢，你唔肯做，就成日都掛住養生咁樣諗埋啲無聊嘅嘢。咁我可能係嘅，咁但係我換嚟嘅可能我身體好少少啊，精神壓力冇咁大啊，即係喺翻曬度啦。你睇少啲醫生已經喺翻曬度啦，你賺啲錢嚟睇醫生咪戇鳩先。 Jackie 曾会硬系神游，玩心旺，茶爷又一定会凝固咗成个毛响块面度，好恐怖。The Stranger in Canada, Dickie, you put 神游 on face。 哇，劲啊！其实应该林郑嘅茶啲神游喺条腰骨度啦，屌你咁成日做 做契弟咁样。喂，咁咧系咯，即系我预备嘅嘢咧，就仲有一样嘢未讲嘅，就唔知有冇大家有冇去过泰国度搭 Uber 咧？咁咧，因为泰国嘅唔系因为台湾咧 Uber 咧都受到好大嘅冲击，因为咧的士佬咧，台湾的士佬好劲嘅，知唔知啊？台湾的士佬嗰种团结啊，同埋嗰种牛精咧，即系我谂 N 年前睇嗰一套戏叫做《黑金》，你都知道啦。咁啊，都几现实嘅，因为新闻片都见到噶嘛。因为嗰啲台湾嗰啲的士佬咧反政府起上嚟咧，即系好卵癫嘅，周街暴动啊，周围撞啊咁样咧。嗰次唔知系咪反政府定唔知做乜嘅，记得我细个睇到历历在目啊，搵个车即系用自己嘅的士嚟撞鸠啲人啊，撞鸠啲警察啊咁样，系真事嚟嘅。咁咧近来咧，即系以我印象之中咧，的士佬第除咗嗰次之外咧，呢次暴动都系数一数二咁大啦，就堵塞晒成个台北，就系、是、咧，反 Uber 咯，又系，因为觉得 Uber 争佢饭碗咯。咁我觉得都系嗰句啦，即系香港人又好，台湾人又好，即系如果你的士嗰个 benefit 系好过 Uber 嘅话咧，就真系唔会有人搭噶。屌你咁方便，其实 Uber 真系唔系咁方便。因为你 call 咗个车要等时间先嚟，佢又可能唔识路，即系九啊几样嘢你要牺牲嘅。咁但系点解我都要好甘愿咁牺牲？牺牲到而家我仲要牺牲，我都要搭 Uber 咧？原因就系的士佬真系太有扑街啊嘛！即系实有人同我讲噶，屌的士佬都唔系个个咁衰啊，都有好人嘅。咁啊呢啲系废话嚟噶啦，鬼唔知咩？咁纳税党都有啲唔肯咁样俾个例啊，希特拉咁俾人影到一个啦。咁我可唔可以话其实纳税党咧都有啲好人嘅？即系你唔好。怪佢啦，即系唔可以一足高打全人嘅咁样。即系如果你我讲纳税党，你都咁讲嘅时候咧，咁就算啦，咁就唔拗啦。咁咧，即系我觉得咪就系都系嗰句咯。即系 Uber 佢有佢嘅可取嘅地方，就系、是、因为嗰啲人系素人嚟噶嘛，平时唔系揸开车揸开呢个服务性嘅载客车，佢自然对一件嘢好新鲜，好新鲜嘅时候。咁佢又自然会好有诚意，好有诚意之余，佢架车又干净过你架车，又系咯各样啦。咁其实台湾的士都已经非常好噶啦。即系假如我住喺台北嘅话咧，即系我印象嚟噶。而家现实唔知系点啊，因为我领教过咧，我成几千人漏咗一架车度咧，佢真系拎翻去酒店俾我噶。我成日漏咗一架车度，咁印象非常好嘅。咁同埋嗰啲司机咧态度又好友善啊，同埋好专业嘅，又唔兜路嘅。咁啊，如果保持呢个印象都仲系咁嘅时候，我喺台北咧，我都会继续搭的士咯。咁点解佢觉得受到威胁咧？可能有啲即系唔系几好嘅歪风，令到台湾人好贪钱。因为你啲租金贵啊，生活压力好大咧，嗰啲人就好现实嘅，即系好系生态之一嚟嘅。即系当嗰啲人难揾食咧，佢就要谂啲计去揾笨柒啦，谂啲计去揽收车资噶啦。咁啊，所以唔知咧，即系我唔能够咁样评论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只系可以讲翻香港啦。香港啲的士佬都废过人嘅，只要全部都系的士商会咧，揾一啲揾啲义，即系所谓义士啊，即系佢能够操纵到啲嘢出嚟，姿态上咧走去反 Uber 啊，因为政府咧执法不力，咁咧佢都系嗰啲咁嘅的士商会都系靠拢共产党嘅嗰啲。嗰啲工会啊，咁咪嗰啲所谓唔系工会，嗰啲商会啊，咁所以咧，佢哋动员都系嗰几招咯，都系揾啲人出嚟做 KLF 啊，揾啲 KLF 嘅司机黏晒大字报啊，即系嚟去都系嗰几格嘅咋，你唔派钱咧，根本上冇人做添啊，因为以我所知，上次的士游行反 Uber 咧，因为派得唔够多钱咧，所以唔能够好似人哋台湾嗰啲真心交咧，哇，排到成条公路咧都系满晒的士，罢使瘫痪交通咁样，咁所以咧。香港我至到而家咧，我都觉得即系我唔能够姑息啲任何一个的士佬啊！即系我都试过有啲好专业嘅的士佬，但系真系太少啦嘛！屌你，但系你镬镬出到中环，你都见到黑的喺度搵笨柒嘅，屌你唔肯啊！咁所以咧，我宁愿牺牲咗自己少方便咧，我都要搭 Uber 咯，吹啊，就系咁咯。咁咧，我提一问泰国嘅 Uber 咧，我好似都讲过下噶啦，个经验非常之得意嘅泰国人咧。嗰種文風咧，同埋嗰種處事嘅方法咧，即係好值得香港人去參考嘅。不過香港人就並冇呢種氣質啦。你覺得佢契弟又好， 点都好啦，泰国人嗰啲谂法、思维方法同我哋真系好唔同嘅，即系就算打仗系都好唔同嘅，即系日军游轮亚洲嘅时候，点解泰国冇事咧？咁啊，得闲你自己走去查查下究竟点解，我唔喺度多讲啦。如果唔系又有排讲，有讲过，又啊监制又话：，屌你讲过几廿次啦，咁样咁，所以咧你自己去find out 下点解泰国冇卷入呢个二战呢、这个太平洋战争啦。咁咧就泰国嘅的士嘅 Uber 咧，好少我见到有人留言讲台湾的士，讲埋先。 宇文，台湾的士老起码冇咁扑街，比贵啲喎。Jackie 曾滚过嘅石油会喺低于室温下型故事常识吧。Jackie 曾椰子油同猪油有大量饱和脂肪，有助修脑部细胞膜。脑部20%系饱和脂肪，多吃无妨，身体会自然调节排出。经过食物吸收的饱和脂肪只有20%，有害的是经过高温氧化了的不饱和脂肪，不能排出体外积聚血管。经过高温油烹调的食物要小心，如饼干及经过加工的食品。 冇错，你讲得绝对正确。咁啊，讲到边度咧？嗰、那个泰国嘅 Uber 好少嘅，因为我试过咧搭的士，唔系搭 Uber 一个景点度。咁、那个景点咧系个个游客都去噶啦，即系去条湄南河嗰度游船河嗰个位咧。咁咧我等咗好耐咧，那个 Uber 嘅 app 好笑嘅。你喺香港你finding a ride 嘅时候咧，冇车咁、冇车就冇车咯，等咯咁样。咁冇就冇噶啦，你嗰头冇车啊嘛咁样。咁但系咧，泰国啲 Uber 嘅 app 咧，佢弹咗个的士台喺度，佢会同你讲明咧，你介唔介意我搵架的士嚟车你啊咁样。咁我觉得啊，又几灵活、啊，竟然的士同埋 Uber 咧，系不单止唔敌对，仲系能够咧，即系会飞单咁样。咁我谂错咗，其实谂深一层，咁啊飞咗单啦，焗住搭的士啦，点知？一搭的士又衰，个的士佬又搵笨柒啦，当然好鬼猛啦嗰次。咁咧又话上桥又成搵鸠笨柒，又话要加多50蚊又成，但系冇上到桥。跟住咧佢就话俾我听咧，嗰条 highway 已经去行完噶，条 highway 咧就等于点样等于咧？等于由海防道去到中间道咁远嘅啫。屌你咩收多50蚊？咁咧我哋追问佢 highway 几时行啊？几时行过啊？哦，仲俾佢屌鸠我哋，话我哋 talk talk talk talk talk 喺度讲条 highway， 即系呢扑街嚟嘅，所以泰国嘅的士佬都唔值得姑息嘅。咁跟住咧就一吐火啦。咁但系跟住我喺景点离开嘅时候咧，我又截 Uber， 因为唔捻想搭的士。咁我截就截到咯。原来咧佢哋咧有分工嘅，原来即系咧佢哋能够两者都能够生存嘅原因咧。就是一个好大嘅权力咧，即系黑社会大佬睇住，可能军部啊，定系警方啊，咁两边都有钱收嘅时候咧，佢就自然会平衡你哋之间嘅利益嘅。咁原来景点咧 ，Uber 搭唔到嘅，咁佢哋全部飞晒俾的士咧，即系分咗工啊，即系话咧嗰啲游水位咧，你又唔好影响人哋揾食，即系做一做契弟，咁咧 Uber 我又唔搞你咁样，于是乎咧，佢哋系两者都生存到咯。咁咧，但系咧，有个可悲嘅地方咧，就系、是、目测咧，个 Uber 司机咧都系大捻把钱嘅，即系架车起码值香港成百几万嘅车咧，即系都系 Uber X 嗰度可以揾得到嘅。嗰啲 Uber 嘅司机就唔系揾食嘅，就系、是、出嚟兜下风啊、见识啊、同外国人倾下偈啊咁样，好多都系咁咯嗰边。咁所以又几得意嘅，即系我唔评论咁样叫啱唔啱啊，即系总之佢哋有生存方法啦。而好多地方咧都冇呢个情况嘅，通常的士同 Uber 咧都系死敌嚟嘅，宿敌嘅简直系。咁拣咩当然你自己决定啦。咁啊讲翻食油啊收档啦，因为讲食油啊讲好笑啊，即系 Dicky Chan 讲嗰样嘢咧，即系你做 research 咧，或者你讲嗰啲嘢，起码求其 Wikipedia 啊，求其你一个医学嘅网站都讲得出呢啲嘢嘅，我相信资料好充富、好丰富嘅应该。但系嗰啲咁嘅营养师都够胆讲呢啲，话喺你血管硬化呢啲咁嘅笑话都够胆讲得出嘅，令我即系咪好有理由怀疑 究竟佢哋系咪揾唔到营养师去上镜，而揾个求其素人扮营养师，而佢哋有佢自由发挥嘅成果呢？你知电视都是一个 show 嚟噶嘛？咁啊做 show 佢冇话嗰一定要系营养师先可以做到呢个 show 噶嘛？会唔会系咁呢 ？Jackie 曾的士同白牌车共用 ，The Stranger in Canada。探长 ，I like your attitude towards Hong Kong taxi drivers would do the same too. Jackie 曾寻晚遇到位好的士司机。Jackie 曾已抄咗佢牌留为私人用。 哦，私人用即系 call 的士咁样 call 系咪？唉，算啦，我觉得即系我以前未有 Uber 嘅时候咧，我都抗拒搭八折的嘅，因为。你八折的，你即系令到嗰啲人收入更加少，就令到佢即系成个行业或者你成个市民嘅 benefit 越嚟越差嘅啫，只会因为嗰个的士车主已经食咗一大笔啦。那个的士车主嘅车租又偏贵嘅，咁样。 Jackie 曾 Vlog 近排好兴揾老林， 我唔奇啊，因为做 show 就系咁啊，即系如果大家睇啲 show 咧，即系好上心嘅话咧，就真系输晒嘅。咁但香港人呢似乎係好愿意咁样俾人呃囉，因为竟然我听过香港人都好鍾意睇我是歌手嘅歌，仲係杰斯添，咁样杰斯唔知你知唔知係边个啦，即係你咁撚假嘅都觉得好睇㗎喎，真係唉算啦，即係投入嘅嘢係咪 韦信王头先就係以为你想讲人住公屋你住公屋做假单嘢 咩，我唔知你讲乜喎， 假老 林 啊嘛，哦，即系搵真老林扮嗰啲水泉澳村嘅居民。 哦，咁啊点啊呢单嘢究竟？ 冇啊，好似访问咁样咯，即系访问嗰条村嗰啲人。 哦，即系佢唔喺呢条村嘅。 嗰、那个直情系一个老林请翻 嚟。哦，即系认得嘅。会唔会系个？会唔会系个老林又咁啱住嗰度咧？ 即系话佢扮乡音嗰啲啊。 哦，好笑。边个访问啊？ 唔火火咯， 哦，即系佢节目嚟嘅， 系啊，咪人住公屋 啊，真系影真戇鳩啊，真系，哇！呢啲个印咧，今日好明显仲喺度啊，呢个骨胶原流失嘅情况啊，会唔会？ 诶，系个眼镜个托唔太， 但后生仔唔会咁噶嘛， 梗系会 都会嘅，唔使咁惊。咁咧，上次有位听众啊，唔系唔好讲听众，有位网友咧就教我咧就。配一啲唔知弹性弹力胶嘅眼镜，佢似乎系行内人，咁啊多谢佢嘅提议先啦。因为我冇钱配过另外一副新眼镜，无端端，我都系好实用嘅，烂咗我先配新。 Jackie 曾 Edmund Yan， Edmund Yan 系边个啊？唔识。喂，咁好啦，而家都哇好耐啦，讲咗三个钟啦，我觉得一超过两个钟又属于有少少。精神问题的人先做得到的，咁所以又要忍痛啊同大家说再见啦，又系照旧讲翻几句啦 ，Nana， 喂就系讲翻几句就系咧，呢个 detective 就有个 IG， 请你follow 啦，同埋 subscribe 翻呢个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揿翻个钟仔，咁啊可以知道我几时 live 啦，咁啊同埋下面呢个咧就系我 YouTube 嘅。唔係 Facebook 嘅 page 啦，請你 like 啦，就會我有啲另外有啲話題咧，我會喺嗰度發表，咁可以大家發表下意見，咁我就喺個 live 嗰度講翻嘅，就會 base on 嗰個 Facebook page 嘅。咁另外又多謝嗰啲聽網台 app 嘅朋友繼續支持啦。咁希望你聽網台 app 之餘咧，都入嚟 live 咧就。感受一下究竟 live 系点样玩法啦，因为暂时都唔系太多网台会咁玩啦，因为好多网台都系中意做权威嘅，咁我都唔系唔中意啊，我冇能力咁样做啦，同埋觉得唔好玩啦，最主要，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嚟 live 啦。 Jackie 曾 Win Jack Music MB 八十八 ，Jackie 曾 Good Morning Night The Stranger in Canada， I also listen to Gizzy。He sings 共國國歌 very well. Why Lam Jeffy Wong 搭場再見。 OK. Jackie 曾中國牛肉好食。Jackie 曾因為是紅色。 我問過呢隻歌是不是他作的，他說不是，在網上撻回來的。 我心諗係咪你唔認呀，你都驚賴嘢呀。點知我幾年前問佢呢，其實根本就唔會賴嘢，但係而家真係賴嘢啦。咁唔知呢，佢個節目嘅 opening 仲唱緊嘅，咁挑戰下法律啦，應該唔會搞佢嘅，除非有人搞呢，就是、一個指標嚟嘅，咁係好事嚟嘅，呢個 happy problem 嚟嘅，我認為。喂，咁好，咁係時候講拜拜。咁下個禮拜應該除咗星期四之外呢，應該有多啲嘢會 upload 嘅，因為我而家已經整緊㗎啦。咁例如靈幻少女嘅訪問啦，例如我部Blackmagic 4K 嘅視片啦，就會出嘅，應該下個禮拜之內。咁如果再有時間呢，因為放假嘛，咁我會再錄一集呢個怒火探戈嘅，即係空頭支票。我冇話下個禮拜出，就希望喺呢段時間會可以 complete 到呢幾樣嘢啦。咁好啦，係咁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